個人或者企業向被列入黑名單者提供資金。列入制裁名單的中國公司海泰科技發展被指參與向全球跨國公司竊取商業敏感數據的行動，兩名涉嫌參與行動的華人亦都受到制裁。中國駐歐盟使團發言人回應說，中國是網絡安全的堅定維護者，亦都是黑客攻擊的最大受害國之一，依法打擊一切形式的網絡黑客攻擊行為。中方亦都一貫主張，國際社會應當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礎上，透過對話、合作，共同維護網絡空間的安全，反對動輒訴諸單邊制裁措施。天氣方面，位於南海中北部的季風低壓正是為廣東沿岸帶來驟雨和雷暴。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狂風驟雨和雷暴，吹和緩至清勁偏東風，離岸和高地吹強風。展望未來幾日風勢頗大，海面有湧浪，亦都有狂風大驟雨和雷暴。強烈季候風信號現正生效，現在氣溫27度，相對濕度 90%。 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4918点，升202点，总成交金额292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30点，升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22点，升25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47元，升12元；阿里巴巴248.4，升3.6。美团点评200.8，升5.8；中芯国际29.05，升0.5；友邦保险70.95，升1毫；瑞星科技63.2，升3.65；港交所369.8，升7.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10.181，瑞士法郎8.549，澳元5.593，加元5.778。新西兰元5.193，欧元9.2149，每百日元对港元7.43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123。日经平均指数报21,985点，跌353点。港金现价报18,180元，升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68.22美元，卖出1969.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伟业街天桥去启祥道方向咧，就系有快线，由于有交通意外，咁啊已经清理好噶啦，啱啱清理好啫，车龙有待消散。而家最主要影响到咧，龙翔道去观塘方向挤塞，龙尾排队转石山港铁站噶。咁重复一次啦，就系由于咧伟业街天桥去启祥道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啊，咁虽然清理好啦，咁但系而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咧仍然挤塞，龙尾咧就排队转石山港铁站。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队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龙尾游丽村，将军澳隧道出九龙仲系有车龙嘅，排队电话机楼。其他路面情况啦，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喺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一段车多。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东区走廊太古城桥底方向柴湾。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啦，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我们在乎你，全家同心，暑假抗疫。 喂，家有爱种嘅 Lu， 近排大家可能叫多咗外卖，减少对外嘅接触，有啲外卖平台其实仲可以要求放喺门外边。提提大家，最好放张凳喺外边，指示可以放上上面啦。始终地下都系污糟噶嘛。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家同心，暑假抗疫，我们在乎你。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隔咗差唔多三年再同阿一波成做访问，有咩感觉呢？ 我哋好似一班独男喺度倾偈咯，因为佢哋咁啱又研究动漫啦，嗰个笑点都系差唔多 level 啊，咁所以我觉得同佢哋倾都系好开心，因为好少人同我倾到呢啲。 我是 Sharona， 想知道我同三年前有咩唔同，咁就要听实今个星期六下昼两点至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一波成，我是你的后援会。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又一日，唔开心又一日。 有啲人可以，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咧吓？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系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系猪猪侠。 OK， 前面嗰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出嚟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豹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唔系黑豹团队， 驯服不到的黑夜豹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啊！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豹、 蚁侠，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放手拜个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啊！直播室嘅桂花田同埋 Home Office 嘅黄耀祖， 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黄耀祖，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咁多位听众啊，唔容易嘅，不过我哋都要嚟一个 Happy Friday 啦，系咪？ 喂，都值得揾到 Happy 噶， 系啊，因为天气凉咗嘛。 我哋不如每人都揾一个 Happy 嘅信息啊！嗱，我讲先，我今日咧又牙到翻嚟开麦咧，于是乎今日点唱咧，仲要黄耀祖唔喺我对面，佢冇得阻住我咧，冇得俾面色我睇咯，我今日可以大唱特唱啦，我快乐。 嗯，好啊，咁我今日见到天气咧好凉，哇，嗰阵凉意咧搞到咧强烈季候风信号都出埋嚟咧，唔使热辣啦，虽然有少少雨，但系又唔系好大嘅话。天气凉咗，人都心情应该好咗啲，冇咁火啊！ 好，我咧琴日咧过咗晏昼好开心嘅四个钟头，因为嗰四个钟头咧，我排紧戏啊，咁我要熄咗电话，我咩都唔知道，但嗰四个钟头真系好开心噶。 系， 不过跟住咧就翻翻现实咧，咁就系带嚟另外一个嘅一沉啦，个心里面，但起码。我过咗四个钟头嘅开心啊嘛，系、咪已经好难得噶啦？ 咁系你平时边有四个钟咁耐啊？ 咁又系， 因为平时到做节目得三个钟啫嘛，个快乐你就多咗个钟咯。 能够唔睇电话四个钟，其实都系件乐事啊，系咪？ 仲有，我仲揾到快乐嘅。 嗱、 因为嗱，你信唔信咧？即、就、系、是、命运啊，天意安排呢件事啊？ 咩啊？ 我信。 信唔信啊？真系信嗱，唔系我唔系鼓吹迷信，但系我呢个由叶子眉抖数开始计起，再加埋铁板烧神算，你嗱，大家计一计条数 系咩啊？ 嗱，嗰、那个叫做堂食嘅禁制令咧，咁咧嗱，佢其实就系由即系前日开始啦。 咁啊， 礼拜三开始系啦， 礼拜三开始前日开始啦。嗱，咁前日咧发生咩事咧？横风横雨， 嗯， 横风横雨， 系 苦不堪言。 十一点半啊，好大雨，系啦，其实朝早都仲 OK 嘅。 咁于是乎咧，亦都系嗱，大家好明白噶，全靠呢一阵雨咧，即系淋醒咗咧好多高官， 嗯， 佢哋终于明白，哎呀。原来咁样系唔掂嘅，咁于是乎咧就即刻嗱嗱谂咧就又开放社堂，甚至乎喺琴日咧一早就话得啦得啦得啦得啦，俾翻你俾翻你。 嗯， 好啦，咁、那个时机系咩咧？你有冇留意琴日咧天朗气清， 系 全日放晴噶嗱，我唔知道有冇边个地方咧局部地区性大细骤雨，我唔知啊，但系大部分我喺我哋目睹嗰几个地区咧、放晴噶嗱，咁你话啦，嗰、那个咩叫时机？嗰、那个紫微斗数点解可以咁准呢？你话如果唔系个天气系咁样嘅变化嘅话咧、如果第一日实施嘅时候天朗气清咧，真系冇咁快有机会改。 系、 你信唔信啦？因为你冇淋雨嗰种痛苦啦，你又冇即系嗰种咧好似凄风苦雨嘅嗰种辛酸咧，阳光普照、哦，即系好似大家出去野餐咁样咧， 咁、咪去晒下咯。 系啦， 系啊， 佢冇咁快 feel 到话真系唔对路 咁、 样。 好似就即系有啲市民就话：哎呀，咁啊出去食下嘢有咩问题啊？咁样 系啦。嗱，咁于是乎，琴日仲要好似 加咗场雨咧， 加咗场雨， 凄美好多。 嗱，阿祖你做戏都知啦，嗰场分手戏，如果阳光普照嘅话，好难惨噶嘛。 哇！嗰一落雨嘅话，凄美好多噶。 梗系啦， 用少好多力做啊，就得到嗰个效果。 冇错， 我觉得你咁讲咧啱嘅， 系咪啱数先？ 今日又我见到我而家呢一边望出去咧，落大雨都不得之了啊！ 冇错， 近乎咧喺室内啊，明明有窗噶啦， 系 想要开灯啊，即系暗到咁样嘅地面部啊，证明个天都真系仲锡住我哋香港人噶。 系啊，因为你讲得啱啦，今日咧而家又强烈季候风信号啦，又横风横雨啦、但系今日。恭喜发财！ 系啦，你哋可以 你哋可以翻翻堂食啦。喂，你话用呢个角度睇，其实个天就帮晒我哋噶啦，已经 真系开心事啊！对于咧，即系好多公公婆婆咧，佢哋话嗰杯茶系真系好紧要嘅，朝早嗰杯茶系啦。佢话大家都识得咧，即系高度戒备噶啦，就唔会咧，即系话随处行啊，或者周围掂嘢啊，系啦，就周围掂嘢，就算掂完之后，佢哋都会即刻去洗翻手嘅。但系佢话嗰杯茶，佢哋真系 哎呀难。 好似嗰支烟一样好难忍啊！咁 系啊，同埋茶叶咧，琴日都话啦，夸张到有啲公公婆婆佢话咧，如果系咁嘅话咧，就自己买啲茶叶翻去饮咯。系、 哎、 啊，所以 其实我想讲咧，我爸爸妈妈咧，因为佢哋就系每一朝要去饮茶嗰批 嚟嘅，系啦， 嗰个酒楼咧七点开门。其实咧就唔会爆嘅，但系佢都唔明点解系六点九就会去到等人哋开门嗰扎嚟嘅，唔明点解嘅。但其实佢哋咧都已经因为疫情嘅关系咧改咗个习惯，变成咗咧就可能系我工人姐姐识整一啲饺子之类咧，就作为佢哋嘅早餐。咁之后咗个杯茶好紧要噶嘛，佢哋直情系冇嗰杯茶冇得去厕所噶，你明唔明白啊？ 明啊， 真 系 会噶，会噶， 系啊。 但系佢哋都已经改咗呢个习惯咧，就变成咗屋企。你自己冲杯茶咁样，我会话即系因为疫情都真系严重嘅，就算而家可以大家咧早餐啦、晏昼可以有翻堂食嘅话咧，都可能要即系自己调节下点样做咧，就可以最保障自己啊。 嗱，同埋咧，嗱，如果我再讲多个甜品咧，等大家一朝早起码开心一下咧。 系啊系啊，先甜后苦。 原来我哋 有 咁多开心嘢， 有好多开心嘢。其实睇下你搵唔搵到嘅咋。你记唔记得咧？我哋呢几日做节目咧，我哋咪预言过咧，就话喂，其实咧有啲餐厅咧，横掂都唔开啦，佢地方又大，不如咁啦，你开俾人哋入嚟食饭咪得咯。嗱，不过咧就啊，好似我哋同啲同事喺度讨论话，不过你唔好提供嘢食俾佢咯，咁你咪唔算违反堂食令咯。 啱啊，即系你俾个订啫嘛， 系啦。嗱，咁啊，我记得琴日同啲同事讨论嘅时候，大家就喺度谂紧得唔得噶，即系会唔会一嚟惊踩界啦？ 系啊，因为都系始终系一个食牌啊嘛，你俾人喺度食嘢， 系啦，喂，二嚟。冇咁好死咧，咁样即系你自己的地方嚟噶嘛？嗱，今日真系有啦，我觉得可以讲佢名字一次啊，日东酒店。 嗯， 咁咧佢就话啦，佢今日开始咧就会开放呢一个咧， 酒店宴会厅啊， 酒店宴会厅俾公众用餐咧，直至晚上九点，系咧全港第一间咧肯借出用膳地方嘅酒店嚟噶。咁佢嗰个玩法咧就话，即日开始就开放二楼宴会厅啦。咁咧你就可以咧嚟佢嗰度食饭嘅。朝头早十一点至三点一个时段，晏昼五点至夜晚九点咧一个时段，咁咧佢就写住咧就话，喂，你真系可以自己。 带嘢食， 自己嚟带饭食。 讲紧唔系要订佢啲嘢食，系咪？ 系啦系啦，佢话你可以喺里边就即系开放个餐厅咧，俾你自己嚟呢度用膳咁样咯。 系啊， 系啊，嗱呢个真系 OK 啦，同埋仲加上咧，咁而家已经开放翻啊嘛， 系啦， 可以堂食啦嘛。 唔系咁，但系六点钟之后都唔得噶嘛，咁佢都会招呼埋六点钟之后嗰个。 五点至九点都仲有俾你。 啱啱系咯，所以即系大家都可以有个地方可以喺度聚聚下。 你谂下以前咧，啲酒店通常就写咧，不要带外来食物噶嘛，系咪先？几好 啊！系啊， 系。其实因为咧，有一批嘅朋友咧，其实佢哋未必系翻朝九晚五噶嘛，系六点咧冇得堂食，其实嗰啲人可能系翻通宵更啊，又或者咧喺户外工作直到夜晚黑嗰啲咧，佢哋真系呢一个新嘅规例咧，系一直忽略咗佢哋噶，佢哋系冇地方可以食晚饭噶。我觉得呢间酒店咧，即系起咗个好嘅开头啊！我谂起码譬如喺嗰区嘅朋友，如果你嘅工作时间去到夜晚黑嘅话，多咗个地方落脚啊！喂，而家都真系仲落紧雨噶。 冇错冇错，咁啊，所以你睇。几好，其实好多开心嘢噶，我哋一朝早已经揾到啦， 有爱啊， 系啊，听埋首歌，我哋继续翻嚟同你风骚快活人啦吓。是啊是啊，佢是 Beyond 走不开的快乐啊，我成日都话呢，即係你搵啦。 啱啱其实真係每一天呢，你即係起身呢或者全日啦，去 review 嗰一日呢，咁你睇下感恩三件事自己做下呢，咁其实你个人都会快乐啲㗎。 月呢就快展开㗎啦。 啱啊。 月尾㗎啦，咁我哋希望就阿田嗰句口头禅系咩话， 係啊，咁唔系几好咩话。 坏嘅咩。系坏嘅日子咧，就俾好嘅日子咧冚过去。 啱啊啱啊， 系啦。 好嘅细胞又打低唔好嘅细胞。 系啦，好啦嗱，我哋想先甜后苦啊嘛。 哦，咁啊先甜咗先啦，我哋诶呼吁点唱啊，好 啊好啊，你呼吁啊。 系啊，咁我哋 fax 号码233-96453咧，欢迎大家 fax 嚟啦。我哋网上留言咧，我哋嘅风骚面书咧留言都无人欢迎嘅。啱啲先打电话嚟啊吓。 系嗱，你睇下我呢单系甜定苦啦。 好啊。 咁啊，早早你又估下咯。 好啊好啊。 一对双职父母。 即係一齊做嘢啦。 係 係好好甜咯、啊，喂！大家一齊咩同撈同煲嘛。 喂，同埋仲有工作， 一齊上咁樣係咪？ 冇錯，仲要點咧？仲要進修。公余时间仲要进修， 嗯，系啊，好好啊，增值自己。 咁啊，有个女， 嗯， 13岁， 好啊，有后代，好啊，好啊， 有后代好啦。咁但系咧，父母又要进修，又要翻工， 嗯， 冇时间煮饭啊。 哦，咁唔紧要啊，外卖依然有噶。 系啊，甜令府个女学识咗煮饭咧， 系冇错啦。佢而家就同你讲啦，甜令府咧，佢就同个女讲，佢就话阿女啊。真系唔掂呢铺咧，我就真系冇饭煮俾你啊！因为咧，爸爸妈妈好忙啊。 嗯、 你真系要食嘅话咧，不如咁啊，食自己煮嘅饭啦，咁样系啦， 系 好啦。咁甜定苦咧？因为个女应承咗， 咁啊甜咯。 个女几大啊？ 13岁 咯，13岁。 个女应承咗， 咁咪好事咯？ 系好事、 啊， 但系最后系甜定苦嘅咧。 哦 ，OK、 哎。我听你咁讲，系咪火烛嗰啲 friend 啊？ 唔系嗱，你话俾我听啦，甜定苦啊？13岁嗱， 好，我尝试将甜苦揦埋一煮。 好啊，好啊，好啊。 食落去系苦嘅，因为啲嘢食好难食。 O K。 系现实就系现实条脷感觉到苦嘅系，跟住 系啦。但系见到个女咧，即系咁样都肯做嘅话咧，所以阿爸阿妈都仲觉得甜。 嗱、嗯，你问下，你问下自己13岁嘅时候入唔入厨房煮嘢？ 哦， 你个女，你个女咩话？ 嗯，我有试过13岁入厨房煎蛋嘅， 哦， 一炒就将只蛋炒咗出锅外面啦， 好啊， 好啊， 呢个最正常经验嚟噶， 真系， 有边个未试过跳蛋反蛋啦、啊，倒蛋啦、 啊， 系咪先？ 嗱，13岁 我就知同厨房无缘啦， 系啦，阿荣荣咧，攀石佢咧， 系啊， 攀厨房咧， 唔系佢都 OK 嘅，但系你话系咪真系煮得几味就系唔得嘅？但系你话煮个面俾自己食啊，煎下蛋啊，淥下菜系 OK 嘅。 喂，但系嗱。你要记住，佢阿妈同佢讲咧，系话唔系煮俾自己食， 系煮俾成家人， 煮俾成家人食， 煮埋俾阿爸妈， 三个人， 系 啦。咁然后咧，嗱，佢点样？佢点样叫佢煮咧？佢就话阿女啊，咁咧佢就即刻应承佢阿妈妈，咁我嚟啦咁样。咁然后咧，佢就喺个女个妈妈咧指导个女， 系 咁喺指引之下咧，佢就煮咗啲咩咧？佢煮咗三餸一湯， 系啊， 好叻， 好叻 啊！ 喂，仲要咧嗱，老老实实。佢嗰三餸一湯咧，我由淺入深嘅話咧，我覺得係會咁計嘅，俾我就係、是。 蒸鱼是最浅的嘛？ 盐水煮豆应该最易啦。 哦 ，OK， 系啦， 我已经唔识啦。 盐水煮 豆，我已经 同嗰个鸡汤浸蟹柳，我谂差唔多啦，系嘛？ 系咯，即系我相信系用啲水煲滚咗，加啲盐，跟住倒啲豆落去烚啫，系嘛？ 喂，呢度得你一个熟啲嘅啫， 系咪咁？ 我点知啊？佢其中 你都咁唔肯定，我哋两个冇嘢好讲 嘅。佢嗰碟餸就系叫盐水煮毛豆。 OK， 咁应该系啦，应该就 系 咪啲盐水烚？但系我觉得难度系咩？ 嗯， 落几多盐先得噶？ 啱啊，落几多盐同埋咧，究竟点为之熟啊？会唔会 overcook 啊？呢个就唔难啦。你见唔到永远啊，教煮熟嗰啲节目都系盐少量， 系啊 系 啊，小海， 你知咩系少量啊？但永远落少量咪啱咯。 但你谂下，我同你只手同埋桂花田只手，佢个肉底厚咁多，佢个少量同我哋都唔同嘅。 其实咧，煮饭咧，我想话咧，除咗材料重要咧，嗰个份量啊，嗰个即系系啦，嗰个份量，即系落几多盐、几多油啊，或者到煲几多水咧，譬如个汤。如果太多水又会变稀啊，咁样 系啊， 即系其实都好紧要嘅。 嗱，盐水煮豆，我觉得叫做 level one 嘅啦。 嗯，好啦。 咁如果我拣 level two 咧，会唔会系豉油鸡髀系咪 level two 啊？ 豉油鸡髀， 我想问下，豉油鸡髀难啲定煲节瓜汤难啲啊？ 咁啊，豉油鸡髀应该难啲。 系咩？ 系。 点解啊？ 因为 我上次只鸡翼，我自己都谂起灾难咯。我上次整个鸡翼。 我觉得煲汤相对地容易喎， 啱啊， 但啲材料抌晒落去啫嘛。咁你头先话咩豉油鸡翼啊？我完全冇谂到点煮啊。 所以我咪话豉油鸡翼相对地难咯。 嗱，佢睇下佢会唔会系净系打咗个芡汁，跟住就将只鸡髀放落去烚嘅啫。 咁你都识得要打个芡汁噶？ 系现成有得买噶。我上次就因为现成买唔到咋。 我即系买嗰啲好似火锅汤包嗰啲咁 啊， 即系嗰啲捞嗰啲汁。 所以咧喺呢度咧，我哋三个评判咧系有出现呢个分歧嘅。 啱啊啱。 究竟节瓜汤系难啲啊，定系豉油鸡髀难啲嘅？ 如果你系有埋嗰啲汤，即系嗰啲汁咧，嗰啲包咧，咁啊应该系整鸡翼容易啲嘅。 系啦系啦。 系啊，但系有啲佢哋嗰啲咧，咩卤水汁啊嗰啲咧，要跟份量开嘅。如果唔系咸到阿嫲都唔 应该。唔系啊，我知啊，阿祖祖佢阿豪仔意思系讲紧包包嗰啲啊。现 成噶嘛。 现成嗰啲啦，即系譬如攞8只鸡翼就攞1包啦，嗰啲咁样12只鸡翼就攞2包啦，嗰啲 咁。 咁 但系最难嘅一定系 陈皮蒸鱼啦， 我就系话蒸鱼有几咁难呢？ 蒸鱼、哦， 蒸鱼我识喎，蒸鱼。 你讲嚟听下， 请问 点样易呢？ 因为蒸鱼第一样嘢咧，就系你去街市买嗰阵时咧，其实佢已经会帮你咧刮晒轮啊，汤晒嗰啲咁样咧， 翻去同佢冲个凉啫嘛。 系啦，冲个凉，攞啲葱，攞啲姜啊，摆喺面啊，同摄喺条鱼嘅中间度，隔水蒸。你又可以问翻 鱼档啊，鱼佬， 系啦，问翻鱼佬，呢条鱼要蒸几耐啊？喂，呢、這个我识我都。 喂，人哋蒸鱼话多一分钟。就已經是天堂與地獄 了， 咁 係魚佬講咗啦嘛， 係啊，魚 佬話八分鐘 就十二噶啦，係啊， 你有冇試過先？ 有， 真係。 真 系 有蒸鱼有试过成功嘅， 系啊， 硬啲咯。 我见到嗱咁即系唔成功，我见到陈皮蒸咗，我觉得嗰个考满分嘅已经对我嚟讲。 点啊？呢、這个咁简单，我觉得 但唔系 十三岁人哋， 对系啊， 咪咯， 十三岁真系满分啊， 满分啦、啊！最尾佢阿妈咧， 我都未试过煮到三餸一湯。 真系啊！我净系够胆煮个盐水毛豆。 我真系觉得佢而家又就算23岁，未必煮到三餸。 你53岁都唔得啊！真系，所以咧我哋咧嗱， 叻个叻个妹妹 呢一单。真系快乐嘅新闻，虽然阿爸阿妈好忙碌啊，但系个女咧帮得手啊， 系啊，乖女咯， 乖女啊，真系我哋俾个叻佢食多两啖啦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九月立法会换届选举提名期今日下午五点截止，截至寻日，选举主任共收到150份提名表格。由于至少12名参选人已经被裁定提名无效，按计算取消名单或者由其名单团队其他参选人接替。地方選區和功能界別的提名表格分別有64和76份。扣除被取消參選資格名單計算，地方選區方面暫時以新界東接獲最多提名表格有18份，其次是新界西有17份，香港島10份，九龍西11份，九龍東8份。功能界別之中，目前以區議會第一界別競爭最激烈，6人爭1位，其次是會計界和社福界，5人爭1席位。暫時有10功能界別只有1人報名參選，如果最終沒有人加入挑戰，在參選人獲裁定提名有效，將會自動當選。12名立法會選舉參選人被裁定提名無效，包括公民黨4名參選人、會計界的梁繼昌、前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報稱本土派的劉永康，亦都有簽署確認書的參選人被裁定提名無效。公民黨黨魁楊岳橋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裁定提名無效的原則是漂移紅線，並沒有客觀標準。如果梁繼昌這些溫和聲音亦都不被接納，相信立法會無法容許反對派或者另一種聲音。事件亦都令到國際間難以相信一國兩制仍然可行，難以相信選舉仍然會公平公正進行。政府今日展開廣播處長職位的公開招聘和內部聘任工作，並且委聘一間顧問公司負責今次招聘工作。政府說申請人必須是香港永久居民，要具備卓越領導和管理才能，以及最少15年任職高層職位的經驗，持有本地大學頒授學士或具備同等學歷，或者曾經任職傳媒相關範疇最少15年，具備領導本地公營廣播機構的能力，可以應付本港公共廣播服務演變以及廣播行業和市場科技發展所帶來的變化，以及具備良好人際關係和溝通技巧。政府說招聘廣告已經在報章刊登以及上載到政府網頁， 亦都已經發出內部職位空缺通告，邀請符合入職條件的在職公務員申請。現任廣播處長梁家榮2015年上任，2018年8月獲續任3年。美國總統特朗普提出推遲原定今年11月的總統大選之後幾個鐘，改口說不想推遲選舉，但仍然擔心郵寄投票會產生問題。特朗普在白宮說自己相比其他人更加想舉行選舉和得知結果，他不想推遲選舉，但亦都不想等待三個月之後才發現選票被遺失，令到選舉變得無意義。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狂風驟雨和雷暴，吹和緩至清勁偏東風，離岸和高地吹強風。展望未來幾日風勢頗大，海面有湧浪，亦都有狂風大驟雨和雷暴。強烈季候風信號現正生效，現在氣溫27度，相對濕度 89%。 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4,714点，升四点，总成交金额421亿4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03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09点，升14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43蚊，升8蚊；中芯国际28.5元，升3.5元。阿里巴巴246.4升1.6，美团点评197.2升2.2，友邦保险70.3跌5.5元，瑞星科技62.5元升3蚊，港交所366.4升3.8，小米集团14.94升1.8。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日元104.24，瑞士法郎0.907，加元1.342，人民幣6.988，英磅對美元1.313，歐元對美元1.189，澳元對美元0.721，新西蘭元對美元0.67。日經平均指數報21,920点，跌418点。港金現價報18,180蚊，升13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68.24美元，賣出1,969.21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就喺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对出。漆咸道北过海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回复正常。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就挤塞。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Hello， 我是想同医护打气的阿静啊。医护一直都走在最前，守护我们的香港，所以我们都一定要做好预防措施，减轻医护的负担，而你们医护都要平安地回家啊！医护加油！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老婆，是时候执执佢啦。 你讲多次。 我讲紧帮啲树木做护养啫。私人物业业主和物业管理公司要定期聘请合资格的树艺师，为物业范围内的树木做风险评估， 还要跟进他们的建议，尽快采取缓解措施，确保公众安全嘛。 想知多啲，可以参考发展局嘅树木管理手册， 或者上 www.greening.gov.hk 睇睇啊！ 隔咗差唔多三年，再同阿一波成做访问，有咩感觉呢？ 我哋好似一班独男喺度倾偈咯，因为佢哋咁啱又研究动漫啦，嗰个笑点都系差唔多 level 啊，咁所以我觉得同佢哋倾都系好开心，因为好少人同我倾到呢啲。 我是 Sharona， 想知道我同三年前有咩唔同，咁就要听实今个星期六下昼2点至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一波成，我是你的后援会。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火势这个星期我们经历好天亦都经历大风和落雨，但是无论任何天气，我这个拍档他都依然觉得自己唱歌和天气是没有关系的，他可以唱得很开心，亦都可以唱得很忧愁，亦都可以有高音，亦都可以有低音，是千变万化。他是谁？他就是独歌王曾志豪啦。 如果话女士好天买鞋，阴天买鞋，咁我哋亦都要好天唱歌，阴天唱歌，好听唱歌，唔好听更加要唱歌。正所谓 practice make perfect 啊嘛，今日总唔喺度咧，佢阻唔到我噶啦。嗱，而家咧好多小朋友都中意打机啦，咁啊大人咧每次见到咧僆仔打机咧，都系会阻止嘅。就算咧所谓话要教佢咧，可能都系话，哎好啦好啦，教你控制时间，即系话咧你一日打几多个钟头就算数啦咁样。但我想话俾大家听，其实打机咧系真系需要咧一个好好嘅教育嘅，系要由呢一个心理辅导开始咧，你先至能够做到一个好嘅游戏机选手嘅。哇，咁夸张，我打机啫，嗱。睇一睇呢单新闻，你就知道咧。如果你嘅小朋友真系想打机嘅话咧，请你喺之前同佢先做一次咧人格心理辅导。如果唔系嘅话咧，佢好难可以打得咧畅快噶。嗱，话说咧，有一啲而家嗰啲 online 嘅电竞嗰啲 game 咧，咁啊有一只叫做唔知咩英雄联盟啦。咁啊，话说咧，佢话佢哋而家咧就系好多叫做世界各国嘅选手咧，都会喺网上面咧一齐对赛噶。咁啊，之前咧就有一个南韩嘅电竞选手，就同咧我哋祖国嘅电竞选手咧，就进行呢一个直播对战。系啊，而家打机咧系会直播噶吓。咁啊，不过好可惜咧，就系佢哋两个人咧，唔单止喺游戏嗰度咧就打到咧，即系吓热火朝天啊！佢哋连咧一路打咧，一路咧亦都咧互相喺度对骂，喺个 game 里边就对骂咁样。嗱，对骂咧就发生咩事咧？两个人咧就互相攻击啦，一个就话啦：走啊你哋呢啲丑陋嘅地方，丑陋嘅国人。跟住咧，然后咧我哋嘅国骂咧亦都发挥作用啦。哼，你阿妈走咗，你阿爸走咗，我系你阿爸咁样。嗱，所以你喺度咧见到两国咧嗰个文化几唔同嘅。一个咧就觉得如果攻击中国人咧就话佢丑陋就得噶啦，而我哋攻击对方咧就通常就谂住做人哋阿爸阿妈咧，佢觉得就系攞到便宜噶啦，系闹交嘅嘢系咁噶啦。好啦 ，round one 咧就结束咗噶咯，到到 round two 咧大件事啦。新闻话咧，南韩嘅玩家一个字就令到大陆嘅网民咧自动熄咗机，唔敢再嗌交嗌落去。哇，咁犀利，真系和气生财。佢讲咗咩字咧吓？嗱，我讲嘅时候咧，我都好惊，我惊因为我一讲完咧就俾人熄机咁样。原来咧呢个南韩嘅玩家咧引述新闻如下，佢就打出咗 free f r e e 隔一隔 hong h o n g 再隔一隔 con 就系咁呢三个字，系啊，即刻静咗，我都静咗，佢都静咗，大陆嗰个游戏机嗰个网民都静咗。佢静完之后咧，直接点咧？退出游戏，佢冇再玩落去。即系嗱，你谂下，两个人本来嗌到咧癫晒嘅，点知南韩嘅玩家咧就打咗头先嗰三个字，大陆嘅网民一见到咧，即刻一声熄机， 唔敢再搭嘴，其他围观嘅网民咧，亦都全部唔敢出声啦。咁样，哇！你话系咪真系好犀利咧？咁啊，事后当然咧，大家就话啦：，喂，点解会咁样噶？哦，咁系咪可能因为咧，大家见到呢个字咧，就惊咧踩咗红线，犯咗禁忌，亦都会觉得可能会有好大嘅后果，于是乎咧，就马上咧就停止咗啦。咁样，咁啊，所以点解咧？好多人睇完呢一个 game 嘅呢一个比赛之后咧，就纷纷觉得，打机咧原来唔单止技术要好，你仲要有一个好强大嘅心理嘅因质素咧，你先至可以即系应付到嘅。如果唔系咧，人哋将一啲敏感字一打出嚟咧，你就好惊，你就即刻收工嘅话咧，咁你谂下，你点同人嗌交咧？你点同人直播打机咧？因为喂，边个人冇啲过去先得噶？你住嘅地方、你嘅成长、你嘅生活、你嘅民族、你嘅国家，每个地方都有啲过去噶嘛？咁啊惨啦！俾人讲一啲咧你唔中意嘅字眼咧，你就要熄机嘅话，咁同我哋嗌交嗰啲人咪好着数咯？佢系咁讲呢啲说话就赢啦。嗱，相反咧，有啲内地嘅网民咧就话：，哼，你信唔信下次我哋讲咧就话，北韩咧先至系唯一嘅韩国国家嗱，睇下你点做？有啲人就话啦。我同佢讲咧，朝鲜咧就会统一噶啦，睇下你惊唔惊？喂，老实讲，我谂咧，如果你打呢几个字出去咧，韩国嘅玩家应该系冇乜所谓嘅。嗱，所以咧，大家个底线唔同咧，嗌交嘅时候咧，可能个字句都会有唔同嘅。所以你而家明白啦，如果你见到你个僆仔打机，你记住为人父母咧要同佢讲：，嘿，网络上面嘅嘢唔使咁上心嘅，一场游戏嚟嘅啫，有少少强大嘅心理。你先至可以做一个强大嘅玩家噶嘛？咦，佢又写个 free 咯？哦，系 free 铺飞啊！喂，呢、这个要，呢、这个要啊！风头火势，如果咧桂花田下次同佢打牌嘅时候，会唔会有啲字咧一讲出嚟咧，佢就会唔打嘅咧？如果咁嘅话咧，我待定几句先，咁啊，等我输到差唔多嘅时候咧，就攞呢句咧，等佢冇得再同我打落去。不过以佢个人咧咁大方，应该冇乜字咧会难到佢嘅。阿田啊，有咩字讲出嚟，你系会即刻反台唔打嘅？会唔会系话你嘅 channel 而家突然间大减价，你冇得买咧？交俾你啦，桂花田。 其实谂你咁样问我，都细心谂下自己有啲咩字真系接受唔到。其实都有嘅，不过我唔会讲你听，讲咗你听之后，你系咁讲，系咁讲，点得啊？系咪先？每个人咧喺生活上面咧有好多事情咧都要处理嘅，咁啊每日都有唔同嘅事去忙嘅，但系几有责任心啊或者几细心嘅人都好啦，总有忙乱同埋唔记得嘢同埋唔见嘢嘅时候啊，试下用少少时间谂下你曾经唔见过啲咩。啊，唔见咗个青春啊！哎，喂，唔系讲呢啲啊，系唔见咗啲咩物品啊咁啊！我唔仔细咁去谂咧，都唔见咗两样嘢啊！其实都几挂住嘅，有一把咧，即系一把遮，咁把遮成日都唔见噶啦，系啊！但系呢把遮系我一个 Auntie 送俾我嘅，认真咧唔系呢个 Auntie 送俾我啦，我系唔会买一把咁贵嘅名牌遮嘅咁样。咁啊，所以我成日用啦，我因为啲人成日都话啦，啊啲嘢啊收埋唔用啊，但系嘥钱啦，系咪？咁把遮都俾我用到断咗一截嘅，虽然烂咗，但系我依然都几挂住佢。但系谂翻起你点样唔见，几时唔见，真系唔记得。系你知嘅啦，遮嘅嘢系咪好多时都一年里面可能一生人里面可能都唔见咗十几把遮咁。系啦，咁另一样嘢就系、是我又系日用夜用，时时用，几时都用嘅散纸包啊。咁呢个都系我契姐送俾我嘅，都系一个好好用啦。咁啊又系即系唔见咗嘅时候咧，里面咧仲有一张有纪念版嘅 Hello Mimi 八达通啊，咁样仲有几个公仔头，因为即系公仔头嗰啲毫子咧，我都有啲即系有时候我都会留意，如果系嘅，我都会收埋佢嘅。咁啊有一晚就系、是、翻到屋企嘅时候，发现点解唔见咗嘅咧？咁即刻咧，哇！即刻跑落楼，由屋企嘅搭 lift 开始就逐格逐格逐。 即係好似啲警察揾子彈咁樣，即係真係好仔細地咧，連嗰啲花槽我都睇埋，其實根本冇可能跌咗入花槽。咁去到咧，直至到我最後覺得唔見嘅地方就係嗰間時裝店啦。咁啊，即係揾雲都冇啦，跟住仲留低電話啊、號碼啊、姓名啊咁，之後日日都走去問下人哋，哎呀有冇見到有冇人執到啊咁樣。其实真的很沮丧，因为都挺挂住个散纸包，不知道个散纸包现在在哪里这样。唉，如果有心人呢，其实呢执到呢想俾返我呢都有啲困难啊，点解呀都唔知交去哪里俾我。无端端点解讲起呢啲唔见嘢呀咁。因为呢喺网上面呢真係见到有好多人呢係唔见咗自己一啲好有纪念价值嘅东西。尤其是一啲就係同屋企人影嘅相啊，即係可能即係已经冇得再影返啦咁样，又冇留底咁样。咁呢啲呢唔见嘢嘅人呢好心急如焚，但係执到嘢嗰个呢又真係唔知点样去搵返你喎咁。咁其实呢好彩网上面呢有啲网站呢係可以同人分享，又或者帮人搵失物嘅。只要你唔见咗乜嘢，或者之前你都係有影低相啦，就话我唔见咗一样咁嘅嘢你摆上网呢，咁好多人呢都会发散去，如果有心嘅就会帮你去搵啦咁。咁但係搵到嘅机会率其实都係好低嘅。我有一个建议就係话呢，其实将一啲你觉得重要嘅物品在上面小小地贴一张贴一张下你的联络电话，如果有位的话呢都写埋呢这个这样东西对我很有纪念价值的。那么如果执到的话呢，可不可以打电话给我，希望有新闻执到的时候呢可以顺利给回你。是啊，不见东西大家都很痛苦的，但是希望大家都是将你自己很有纪念价值的东西好好 keep 住，好好 keep 住。 林忆莲啊，世界快乐啊！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啊！细眼仔同肥妹仔， 早晨，瘦眼茄，细眼仔， 早晨，肥妹仔，早晨，瘦眼茄，早晨啊！所有同学仔，我哋上堂咯。 系啊，我哋今日咧又上体育堂啦，同埋今日咧，我要讲嗰个体育运动咧，系阿肥妹仔个妈妈咧好叻噶呢个运动。 系啊，系咩啊？ 打就系打啦， 打篮球 唔系啊， 打 唔系啊，我话俾你听个运动系点样啊？每一次咧，阿肥妹仔个爸爸咧一发嬲咧，对住佢妈妈一做嗰个动作咧，就系嗰个运动嚟噶啦。 吓， 打鼻鼾， 打保龄， 打 保龄，打 佢妈妈。 我嘅意思系同佢打招呼。同埋同佢妈妈打情骂俏就叫做打保龄啦，真系。 系啊， 我想讲咧，我爸爸王耀祖咧打保龄球系几叻噶。 系咪啊？真系噶。 系啊， 因为重心低啊。 呢样嘢咧，可能系啊， 系啊， 高度啊，身形啊，冇咩直接嘅关系。 有噶，有噶，佢嗰啲人咧，嗰姿势好靓，好优美嘅。 系 啊。咁你高嗰啲咧，好难做得优美。 好啦，咁不如我问下你咧，睇下你记。 我爸爸嬲啊！ 系啊，睇下你记唔记得啊？嗱，我哋咧打保龄。其实唔系要拣嗰啲波啦，咁咧 几多重磅？ 系啦，你会唔会好傻咁样谂住拣颜色就算数，冇睇重量噶？ 我唔会噶，我咧其实都会拣颜色兼拣重量咯，所以好难拣到啱嘅波噶。 请问你有几多磅数嘅分类？ 有24、60啦。 见到由6磅、7磅开始到10几磅咯。 系啦， 总共有几多级咧？你知唔知啊？原来 咁有 唔住，哇！你讲啲级数啊，而家 系啊。A B C D E 我记得有6磅嘅，唔系有小朋友嘅，计唔计嗰啲先？ 嗱，佢咧最轻最简单 咧，有5磅系咪啊？ 佢呢度咧就话，如果你用最基本嚟拣波咧，就6磅开始。 哦，6磅开始。 系啦，咁咧佢就话啦，小学生咧就拣6至7磅啦。 系。 咁咧佢一共咧就有11级嘅，6磅去到16磅。 哇！ 攞 个16磅去打咩啊？去打人啊？ 因为佢话咧一啲中高级嘅球员咧。就会揀到15或16磅咁样咯， 咁啊攞个16磅咪好抵咯，因为佢嗰个范围咧同个6磅相比咧，你睇下佢几大个范围，咁啊中啊中两三支啊都已经整冧晒其他嗰啲啦， 重好多噶嘛， 可能你只手都控制唔到，你甩咗个铰咧，我有听过人哋咁讲噶，话如果你咧即系初学者玩嗰阵时，你要揀一个波啊，究竟咧要用乜嘢磅数嘅保龄球咧先至啱咧？大概咧就系你。人嗰个体重嘅10分之1咯， 啱啊啱啊， 系啊呢个真 嘅，你啱啊系啊，譬如咧，如果你系咧40至49kg 咧，你就拣个10磅嘅。系啦，譬如如果阿肥妹仔你阿妈咁重咧，佢几多 kg 啊？佢 系啊，佢好重噶。 佢有冇60？有冇65kg 啊？ 咁又冇。 哦，如果你当佢有咧， 咁就要拣14磅啦。 系啦，哎呀，你好叻啊！你即刻计到嘅。 系啊，因为佢真系差唔多个重量啦。佢未到65啫，但系佢都有。 唔系讲佢到咗65岁未？系咯， 你又可以搭2蚊车啊！你 系啦，好啦， 都好想嘅，其实。我妈咪 系啦，我又问你啦，咁你仲记唔记得咧？啲手指点样插落嗰个咧保龄球嗰啲窿窿里边啊？ 有窿就插啦，嗰啲手指。 咁你边只手指插边个窿先得噶？ 手指公系插第三点嗰个位。 跟住咧， 即系零零舍舍唔合埋一齐嗰个咯。 即系夹开食嗰个位。 夹开食。 咁另外嗰两只手指系咩手指 咧？其实咧，妈妈咧叫做保龄咧，佢真系唔中意打保龄噶。 咁我哋问翻细眼仔啦，系啦。 单吊嗰个窿咧系插手指公嘅， 系啦， 系啊，咪就分开咗嗰个， 就系中指同埋第四只手指，我唔知第四只手指叫咩。 你讲唔到个名啊？咪啱咯，咪讲唔到个名咪啱咯，无名指啊嘛，系你啱咗啦，真系。所以咧就用呢个方法咧嚟插入你嗰个咧嗰个波里边咧，就 系咪即系用呢个和平嘅手势啊？ 你个妹子嚟噶。 咩啊？ 无名指啊！ 无名指、 啊，你头先系眉指嚟噶，我好嬲啊！石眼仔， 咩眉指啫？用呢只啊嘛，咁三呢三只手指啊嘛， 哦系啊系啊， 咁系咯， 系啊系啊，好啦好啦， 手势有收埋只手指公， 好啦好啦， 收埋埋只手指公， 系啦嗱，咁你又记唔记得咧？每一局嘅保龄球樽有几多个啊？ 十个 是啱的。好啦，咁跟住我哋嚟高级题目咯。佢咧同我哋 有火鸡噶，好似 系啦。我就想问你啦，佢嗱，我哋以前介绍过打 golf 咧，就有小鸟啦，又有老鹰啦。咁我哋打呢个 bowling 球咧，佢有 turkey 噶。请问打成点就会有只 turkey 走出嚟啄你咧？ 阿姐， 你答 一齐讲啊，一齐讲啊。 好啊， 系啊，全中。 是三个全中的连续 先、啊、很明显啦、啊、高下立见啦、啊、一次全中不会给隻火鸡你吃的嘛。 因为他肚饿长期肚饿你 不是咯。如果呢你打中了全中呢还要是第一球就打中呢就会来一个 strike, 这样他就会出这个字的啦。如果你连续三次都全中呢就会 turkey,turkey,turkey,turkey, 那好啦、yeah. 什么叫做早安鸡啊 ?morning chicken 啊。 早安鸡即系嗌醒你， 咕咕咕咕。定系 chicken 啊？ 佢写中文写住早安鸡咯。 哦，好啊。 早安鸡啊！诶，依家冇时间啊，你解释啊。 佢话一局咧最前面嗰三格连续打到咧就系早安鸡，如果最尾嗰三格打到咧就系海底鸡，海底捞出咁嘅意思啊！ 赞扬佢协助终结几十年威权统治。带来经济繁荣和法治，对台湾能够成为今日的民主灯塔扮演关键角色。美国将会持续增强和台湾关系，以缅怀李登辉的政治遗产。美国在台协会今日下半期以示哀悼。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首相官邸对传媒说，对李登辉离世感到痛惜，赞扬他对日本和台湾的亲善关系以及友好关系增进作出重大贡献，亦都为台湾建立自由、民主、人权和普世的价值。天气方面，位于南海中北部的季风低压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风势颇大，海面有涌浪，亦都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8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543点，是跌167点，总成交金额524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64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19点，跌4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36.5升1.5，中芯国际28.25升5仙，阿里巴巴245.2升4毫，美团点评195.4升5毫，友邦保险69.5跌1.35，瑞星科技61.4升1.8，华夏沪深300系报52.32。港交所366升3.4，小米集团14.78升2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系10.176，瑞士法郎8.55，澳元5.578，加元5.771，新西兰元5.182，欧元9.2133，每百日元对港元7.43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2。日经平均指数报21920点，跌418点。港金现价报18180元，升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69.09美元，卖出196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有交通意外。 咁影響到而家龍翔道去荃灣近住彩虹村一段咧就擠塞。龙尾就接近启业村嘅，接近观塘道嘅启业村啦。咁受冧棚架影响，将军路介乎骏日街至到骏光街嘅一段骏昌街啦，需要全线封闭噶，封咗一段嘅骏昌街。咁啊，揸车朋友留意翻现场嘅指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龙尾喺土木工程拓展处对出。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港岛方面，江乐道中去西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喺军营对出。喺九龙伟业街去油塘啦，近住骏业街一段挤塞。喺新界西贡公路近住打豪敦路一段来回方向咧都系慢车。咁另外，由于有紧急维修啦，伟志街去大坑西新村方向介乎伟志里至到南昌街一段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息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们在乎你，全家同心，舒解抗疫。 小白爸爸。是时候戒烟啦。 点解呀欧仔，我好烦啊。 疫情底下呢，如果做爹地妈咪食烟呢，应该趁机戒埋烟。因为飞沫可以透出嘅烟云呢传播到六尺咁远添啊。 吓、啊、去到咁远嘅咩仔。 是啊，所以呢立下决心戒烟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家同心，暑假抗疫，我们在乎你。 你登记了10,000元现金发放计划未啊？年满18岁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如果还未登记，可以经银行做电子登记，透过个人户口直接过数，方便快捷。你亦可以用书面表格登记，经香港邮政登记攞支票都得。登记期至2021年年底，快啲上 cashpayout.gov.hk 睇下啦。 哇哇哇！你换晒衫，谂住去边啊？ 投票啊！投票好重要，一票都不能少噶。 疫情咁严重，你仲周围走？咩投票咁紧张啊 ？CIBS 公众投票咯， 傻猪嚟嘅！呢个系网上投票，安坐家中就得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31、32季节目评审，现正接受公众投票。 你嘅一票可以影响边啲节目教师成为电台节目。 即上 CIBS.RTHK.HK 网上投票，截止日期8月2日， 每一票都好重要。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3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啦，11点翻嚟啦吓，咪讲下天气先啦。 系啊，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嗰、那个酷热天气警告终于冇咗啦， 冇咗啦，冇咗啦，系啊吓、啊啊。直播室有曾志豪、桂花田啦，电话旁边有黄耀祖。 系啊，电话号码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点唱啦。我哋网上留言啦，同埋 fax 号码233-96453咧，都可以咧fax 嚟点唱嘅。 係啊，我覺得我哋今日咧 ，so far 做咗成個鐘頭嘅主題咧，都係點樣令到大家可以發生咩事都好啦，要繼續開心落去。所以我覺得咧，今日嘅點唱咧，即係大家當大家集下氣，一齊打下氣咧，唉，大家互相激勵一下，大家一於點個唱啦，咁就 好啊，好啊，嚟啊！ 係嗱，我嚟緊呢一個題咧， 都係同大家打氣有關嘅，都係可以希望可以令到大家正面啲、開心啲嘅。阿、豪仔阿田啊，你哋有冇想過做一個詩人啊？又或者？想自己俾人哋个感觉文清一啲嘅咧， 我相信曾志豪有咯。 我需要，我本身 已 经 系啦， 系 咪？ 即系你问李嘉诚想唔想俾人哋觉得佢有钱？ 系， 佢梗系想低调啲啦。我而家唔好俾人哋标心啦，系咪先？ 唔系啦，捐一亿嘅话你听咩？ 唔系咯，即系所以你咁样问我真系唔得。 低调啲好， 系啊，太多啦，已经我多得滞。 我一定唔会系啦。 系啦， 嗱冇问题。咁阿曾志豪，你唔好出声啦，咁样 OK？ 呢个题唔关你事噶啦。 咁我饮杯水先啦，拜拜。 系啦。钱同我呢一啲咧，本身唔够文青啊嘛，系 咪？ 唔 系一定系啦。 而家咧有一种方法，我哋都有能力啊，可以成功地作为一位诗人，起码俾到人哋呢一种嘅感觉啦。嗱，发生咩事咧？话说咧，就其实喺年头嘅时候咧，喺内地咧已经兴起咗加一句嘅说话，就可以令到你不论讲啲乜嘢，只要你喺嗰句你成段嘢最后尾加咗呢五隻字咧。成件事就會文清咗，好奇妙喎！ 哦，係咩？係咪句句都可以加㗎咁樣？ 嗱，原則上係可以嘅。到呢幾日嘅時候咧，呢一個熱潮咧就去到台灣嘅喎，甚至乎連台灣咧，甚至乎台灣咧，唔同佢哋嘅政府部門、佢哋嘅宣傳上面咧，都加咗呢五隻字，俾人哋個感覺咧就成為咗一個潮文啊！總之咧，你大家咧 hashtag 呢五隻字咧，你就可以有多咗文青嘅感覺啦。 阿哥，阿哥，一定係安門在。在乎你，做乜啫？ 唔该，想啊两个叉烧饭啦，系唔该， 我哋电台 冻柠茶小甜啦，系啊。 即系电台 戏唔系要文青啊， 文青啊， 唔系即系我咁讲啫，系咯，系呢句系你讲 呢只字系咩字咧？呢五只字就叫做像极了爱情，即系就好似爱情咁样咯，嗰个意思啊吓。 唔该，我都系想嗌两个叉烧饭啦。呢句有几文青咧，真系。 嗱问题就系、是、个奇妙嘅地方就喺呢度啦。你就咁听呢五隻字，唉，凡事都好似爱情咁啫嘛，好似唔系特别嘅。但系如果你睇翻佢哋嘅一啲例子嘅咧话咧，你就会觉得，咦，又真系好似系。 讲嚟听下啲咩即系对答咧，讲呢句系。 好，嗱，譬如。佢哋咧嘅台灣嗰邊咧，佢哋咧就為咗要宣傳啊，大家咧即係揸車有規矩噶嘛，係咪？即係唔好話插線啊， 啱啊， 係 啊。 跟住佢就咁樣寫啦，變咗明明沒有位置，還要硬擠過來，像極了愛情。 哦， 係啦，佢哋想宣傳咧，其實如果你違例停車，夾硬都冇位，你仲要攝出嚟嘅話咧， okay, okay. 要罰你2400蚊。但佢就唔好淨係好似平時嗰種宣傳咁樣講咗，明明冇位你就唔好擠過嚟啦咁樣，佢就話。明明都冇位噶啦，你仲要夹硬接过嚟， 就好似爱情咁样，系 啊， 系喎，系喎， 呢个接得几好， 咁样， 系啊， 有啲意思，有啲意思， 系啦，嗱，亦都好似咧，佢哋嘅即系天文台嗰边嘅部门啊，就喺度咁样讲啦。屏东嗰边系发生呢件事，佢就话屏东最近天气时晴时雨，捉摸不定， 系 像极了爱情， 所有嘢都系咁样， 系 喎。 又好似愛情咁樣，平時真係時晴時雨，捉摸不定噶嘛，係咪？ 係。 同時間又將到個信息話俾你知，嗱，呢排天晴咧，天氣咧就時晴時雨，大家要小心啲啊，咁樣。 即係我哋如果香港咧，就係話我哋個個都截的士咧，人哋都上到啦。轮到我的时候就没有车， 系 啊， 人人都有份，就是我没有，像极了爱 情， 系啊，即系咁样嗰啲嚟嘅，系啊， 已经即刻咧喺网上面，大家有好多二次嘅创作啦，例如呢一句，我就睇唔到个出处系香港定系台湾定外地嘅，但我觉得咧套用喺任何地方都啱嘅，佢系咁写嘅，就写住政策弹出又弹入，好难捉摸。像极了爱情 哦，咁而家用得弹出又弹入，应该都系香港啦， 系 咪先？真系 系啊， 成件事系咪浪漫咗？明明本身咧系即系邀紧人噶嘛，唉，又弹出又弹入，飘零直改点捉舞啊？咁样 或者咁样咯。琴日发生个系咯，琴日发生可能有啲新闻你好震撼噶嘛，你会见到他们都被 DQ 了咁样，即系突然间失去咗资格，跟住可能就话啦，没有由来就被人哋抛弃了。像极了爱情， 系啊， 系咪 即系浪漫咗啊！系啊，佢突然间同你分手，你冇你奈佢唔何噶。 啱啊！ 哎呀，你奈佢唔何噶嘛？嗬！ 因为有阵时我哋即系咧，连即系拍拖嗰啲咧，做兵嗰啲咧，其实佢连排队嘅资格都冇噶嘛。 系啊，冇错冇错， 就已经 DQ 咗。 系啦，像极了爱情 一样咯。 系啊，好好啊，真 系。我谂起喺街市都可以啊，卖剩嗰条鱼都可以。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点啊你啊？系啦， 嚟 看见啊鱼档上面。嗰個剩翻嗰條 賣剩一條魚， 係孤單一條魚，像極了愛情啊！ 哎、一條魚都賣唔出啊！係 啊， 係啊，幾好喎呢個。 係啊，呢、這個好噶啦，呢、這個係個打工仔啊，職業編嘅。改完一輪發現，原本設計才是最好，像極了愛情。呢、這個好現實嘅喎，成日都係咁啊！你第一個諗法咧，跟住老闆又要你改，又要你改，又要你改，嗰到最後尾先至知道，原來最好唔係我哋平時愛情嗰啲，還是覺得你最好咯。 係、哦、啊， 冇錯冇錯。 即係講喺如果係擺喺愛情上面咧，係真係可以好 嗱，你塞車又得喎、啊。你喺紅隧道塞車，你可能話啦，即係停止沒有寸進。像极了爱情，我哋嘅关系僵持咗喺度，系啦。但如果你去到西隧咧， 定系咩啊？定系好长噶？ 系啦。但如果你去到西隧咧，可能你就话很畅通啊，路路畅通啊，像极了爱情。 没有阻滞，没有阻滞， 没有阻滞。哇，你几开心啊，真系！ 你搭地铁逼嗰时候都可以系咪啊？ 系啊，嗱，行错路，老公揸车个 GPS 行错路，又走错街道， 系 转错角落，像极了爱情。系啊，又走错了啊，真系咩都得啊，唔错啊，真系。 你话呢句系咪几百？同埋好似咧，即系将嗰件事明明系苦事，都成为咗一件乐事，苦中作乐可以 讲。除咗咁，仲可以俾你思考啊！即系仲喺度谂下，你摆喺个爱情嘅边一格里边啊嘛，系咪先？ 即系嗱，如果你突然间因为疫情关系咧，你本来有个 job 嘅，冇咗， 系啊， 跟住就话啦，得而复失。像极了爱情， 系啊系啊 系 啦 系啊 系。另 外一句咧，我觉得呢句系永远都啱嘅。你永远见到咧，人哋个饭盒你会装过去， 是 人哋嘅报纸你会装过去，永远觉得咧人哋嗰样嘢好啲噶嘛。所以呢句就可以用啦。 系啊，点啊？ 别人的饭盒。好像特別好食，極了愛情。 唔係你淨係話， 唔係， 你淨係話 別靚啲噶嘛？ 別人的，你再簡化啲都得。別人的總是美好的，係啦，像極了愛情。哇！真係， 即係打你兩巴，真係可以咁樣講。 你煮餸好似我嗰次咁樣，我用咗好多心機煮嗰啲雞翼，煮出係一鍋粥咁樣嘅，花了心思卻沒有好的結果。 像极了爱情， 哇！ 系咪啊？我会话你而家我哋虽然冇得买啊，但六合彩都可以讲嘅，买咗一张六合彩，但系都冇中，或者你买咗七张都好啦。你好似爱情咁样咯，你如中八彩都唔代表有噶嘛？ 哎呀，什么像极了爱情？ 系啊，我们的节目像极了爱情， 系咩啊？ 代表咩啊？ 两个人太挤迫， 唔 系两个人太寂寞，三个人太挤迫， 将极了爱情。 爱是那么高级的一种概念，爱是由小跟爸妈放学经过的食店，爱是满屋法国做甜点，爱苏心。奢侈到无法独占，爱是引出魔鬼的一种试炼，爱是带点辛酸的正餐，其后的美点，爱是那种最诱惑忌廉，入口即。 这夜吃到的糕饼再好，谁话可以甜？快乐这的忧愁尽情点，同心。 这个法国甜品都被他想到跟爱情一样， 是啊， 是不是？林以文啊，爱情是一种法国甜品， 是啊，讲起甜品，但如果你没想到家中的工人姐姐都是你家的一个甜品， 哦，是啊，我没了他不知道怎么办， 我讲不出这个， 是啊，我讲得出的，是啊， 他怎么是甜品啊？主菜嘛， 哦， 甜品是好像可有可无的嘛，你们真的， 你老婆是什么啊？ 大厨咯， 大厨，即系你老婆就负责做嘅，系啦，工人就负责食嘅，咁样啊， 系咯， 工人系负责我嚟俾你填充噶，我使乜答到啫？两个女人的争执啊，像极了爱情啊， 啱唔啱啊？嗱，曾志豪，可能你会有呢个问题，但系喺呢一个个案里面咧，呢、這个家中嘅姐姐咧，系令到呢、這个妈妈系咁讲嘅。有姐姐喺度，的确令到我哋屋企一家几口和谐咗。 和谐咗， 姐姐离开，令到争吵嘅时间多咗。 哦，真系啊！ 系啊，佢、哦、姐姐竟然咧系喺屋企咧，即系有个中和作用。 都正常嘅，正常嘅。佢分担咗你啲家务啦，又令到你冇咁多即系所谓争执，可能系啲鸡毛蒜皮嗰啲事度啦。因为你有啲咩洗底裤啊、拖地嗰啲，佢搞掂噶啦嘛。咁你唔会闹个老公咯？ 点解冇又系我拖地嘅啫？你拖唔得嘅咩？ 系咯， 又系我接衫嘅啫。 系 啊， 即系你嗰啲 呢啲系根源嚟嘅，嗌交嘅源头啊！ 即系嗰啲咩牙膏渍啊嗰啲咧，咁啊姐姐已经帮你抹晒啦嘛。个老婆入到去，哦几好啊，冇嘢啊咁样。我姐姐放一日假咧， 又唔抹， 系啊， 你唔好听过咩？ 好正常啊！ 即系通常两公婆闹交都系讲紧，因为呢啲会少少嘅问题啊， 少少 系啲规矩嘅问题啊而闹交嘅啫，即系冇其他嘢闹交。 我老婆今日闹我几无谓啊，因为我攞多咗一对拖鞋出嚟啫嘛。 而你个人得一对脚啫嘛， 系啊， 两对拖鞋。 因为我唔知道， 你知道又唔收翻埋佢。 哎呀，你做乜扮我老婆扮得咁似一个对白？因为第一对拖鞋我唔记得咗拎咗出嚟，只不过攞多对啫嘛。 我平时系直播室话你冇手尾，我都系咁话你噶。我哋直播室都工人姐姐帮咗执手尾噶嘛。 一双脚不能够穿两对拖鞋， 像极了爱情。好啦，点解有即系呢个新闻就出嚟咧？咁因为呢个姐姐咧已经喺呢个雇主里面咧做咗六年噶啦。咁啊，之前咧倾咗嘅时候咧，啲人话：哎，我要做咗六年，我要翻乡下噶啦。咁又冇完成啦。咁咧呢个妈妈就喺度讲啊：哎，真系好挂念有姐姐嘅日子，因为呢个姐姐真系好好，仲列出去做咗十样嘢，即系佢话佢有十大优，十大优点咁样，即系十优姐姐啊嘛。系啦，咁佢就话呢个姐姐咧，佢话好窝心啊，其实冇叫佢做嘅嘢咧，佢都有做咯。咁啊，例如咁啊，即系佢会凌晨五点钟就要起身啦。哇，呢个天蒙光，太阳伯伯都未，太阳伯伯都未出嚟嘅时候，佢天蒙光就准备早餐，因为 你全屋都整醒晒啦， 唔系，喺度嗒嗒嗒沙沙沙咁，咁咧就因为咧两个小朋友翻学啊，即系之前啊，讲紧之前啊，咁啊，所以咧就凌晨五点钟咧就起身准备个早餐啦。咁啊，仲要喺冇要求之下咧就。 话咧，自己都煮埋个午餐，俾个仔仔带翻学校。因为啲小朋友翻学要食晏噶嘛，佢煮埋个午餐俾佢带翻学。咁啊，因为阿雇主冇讲话你要带整呢个噶，因为姐姐都好爱锡佢哋啊，净话哎呀，我想小朋友健康啲啊嘛，食街嗰啲嘢咧唔健康啊咁样。哇，真系窝心到你呢个点啊！咁啊，另外咧佢咧又会 情人节佢仲要记得送礼物俾老公。 仲想点啊？真系 惊你爱情 系啊！你点啊？乜都做埋 啦，人哋赞紧人哋十优姐姐啊！ 唔系喎，呢个直情系优点啦。你话冇叫做都做埋啊嘛？ 唔系讲你嗰啲啊嘛？ 系啦， 我知你 又会帮雇主买埋呢一个即系贴身衣物。 咁跟住咧，佢咧就嗱有咁啊，阿女女咧又要去即系做物理治疗。咁啊，跟住咧咁啊，阿姐姐又带埋佢一齐去嘅时候咧，咁啊好啊，带去咪算咯，系咪先？咁你觉得呢个雇主赞佢啲咩咧？ 赞佢咩啊？ 系啊，即系佢带埋佢个女女，即系佢阿姐姐就带佢个女女去做物理治疗。咁跟住咧，翻嚟之后，点解个雇主赞佢啊？ 我知要赞佢，因为佢学埋点样做物理治疗，翻屋企继续帮嗰个妹妹做。 唔系啊嘛？ 系啊，喺个姐姐咧，佢话咧陪个女去做物理，去医院做物理治疗，职业治疗咧，跟住翻去学咗，学咗之后咧，仲要话佢自己识咗之后咧，仲教埋个雇主咧，话嗱，你平时咧可以咁样去帮你个女啊，去咁样做呢啲咁训练啊，咁样你平时嗰啲咪就系所有揿手机啊，啫嘛，好多都系咪先？你点会学埋一齐啫？ 犀利犀利， 好啊！跟住呢个姐姐咧，仲会咧教埋功课啦，教佢妹妹英文同埋数学分工嘅、中文咧就妈妈教咁样，因为佢唔识中文噶嘛， 仲要帮佢见埋家长， 就又冇嘅，又冇咁样嘅，跟住 帮佢做埋劳作啊，工作最难 做啊。跟住咧，佢话有呢个姐姐又肯学又肯做咧，自己走去买餸，咁啊又学识新嘅菜式，即系唔使。你烦啊，雇主。总之我去买完餸之后，我翻嚟就煮俾你食啦咁。 哦，即系自动波、自动自觉、 系啊系啊，同埋喺屋企少玩电话啦，系嘛？ 少玩电话 系啦。咁呢个已经系好多雇主都希望呢嘢嘅，系咪先？系啦。咁跟住 疫情之下，仲帮佢扑到两盒口罩翻嚟添， 系租人嚟做系嘛？ 系啦。 咁咧跟住咧，佢就话啦，同埋好耐好做咗六年嘢，佢话只系整烂过一把风扇仔咋。 哇 ，OK， 即系冇整烂嘢，其实都系一件事嚟噶嘛，系咪先？咁都令到雇主觉得，佢呢个姐姐也好啦。佢话仲有啊，佢话咧教佢一次咧，带佢啲小朋友去好多唔同兴趣班咧。佢一次啫，佢已经记得晒嗰个地址啊，几多楼啊，去边度啊，个 time table 系点啊咁。 其实佢系咪请咗十个姐姐啊？ 唔系啊，我想讲佢嚟紧会好痛苦啊。如果佢话姐姐而家做啦， 系咯， 会揾到一个姐姐真系咁扑心扑命当屋企人咁样照顾。 系啊， 嚟紧呢位雇主，我祝你好运啊！ 仲要系呢个姐姐有心。有力 系、 你话佢有个心想学物理治疗，佢唔一定有能力学到噶嘛。佢又有心机又有能力，哇！你真系双管齐下、 啊。所以佢净话执到宝啊！佢话由初初由工人姐姐，而家变咗屋企人一样咁样。 咁佢但系都要走啦。 都系。 哎呀，不跟住一齐翻乡下啦。 哦， 系啊，像极了爱情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屯门医院一名82岁新型肺炎确诊者离世，累计死亡人数增加至26人。患者本身有长期病患，是屯门康和护老中心的院友，日前因为发烧在屯门医院留医，情况持续恶化，延至今日凌晨不治。香港红十字会表示，由于有一位员工初步确诊新型肺炎，红十字会总部今日关闭部分楼层消毒清洁，总部六楼的捐血站维持正常运作。香港电台顾问委员会今朝早举行会议，主席陈建强在会前话，会向广播处长梁家荣和顾委会成员汇报工作小组关于编辑方针的讨论，了解疫情下香港电台的工作。陈建强又话，顾委会早前收到立法会议员何君尧对港台节目《铿锵集》反映意见的信件，会严谨、严肃处理。 向广播处长和管理层了解情况，希望将节目质素保持在最高水平。另外会和广播处长讨论港台节目接受法律规管的涵盖面。被问到会不会提出停播铿锵集，陈建强说绝对不在议程上，每个节目的播放和如何拍摄会交由广播处长和港台团队处理，顾委会只是提出方向性的意见。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建成器开通仪式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和韩正出席，并且由习近平宣布系统正式开通。刘鹤说有关系统是中国新时代科技实力及综合实力的体现，为世界作出重大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发表贺电，指出中国成功克服疫情影响，提前完成建设导航系统，并且已经进入全球服务的新阶段。张又侠认为这个是国家攀上科技高峰迈向航天强国的重要里程碑，为全球公共服务基础建设作出重大贡献，亦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取得的重大战略成果，对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有深远意义。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风势颇大，海面有涌浪，亦都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91点，跌21点，总成交金额603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85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22点，升5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41元，升6元；中芯国际28.3，升1毫。阿里巴巴247.2，升2.4；美团点评196.3，升1.3；友邦保险69.95，跌9毫；瑞星科技61.7，升2.15；华夏沪深300系报52.8，升4.8；港交所370元，升7.4；小米集团14.88，升1.2；汇丰控股34.9，跌7.5。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日元104.36，瑞士法郎0.907，加元1.343，人民幣6.99，英磅對美元1.313，歐元對美元1.189，澳元對美元0.72，新西蘭元對美元0.669。日經平均指數報21876点，跌463点。港金現價報18200元，升15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70.58美元，賣出1971.38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同你講啦，咁啊，柴灣公園咧，由於有塌樹啦，而家東區走廊去翻柴灣方向，車輛咧就不能夠直去翻柴灣道啦，一定要左轉翻去永泰道啊，咁影響到而家一大擠塞。再重複多次啦，柴灣公園由於有塌樹啦，而家東區走廊去柴灣方向，近住柴灣公園嗰一段咧就不能夠直去翻柴灣方向，要全部左轉入去永泰道，咁影響到而家東區走廊去柴灣方向近住永泰道一段咧就擠塞。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咁亦都影响到清水湾道落龙翔道挤塞，龙尾喺彩云村嘅。 就是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亦都影响到清水湾道落返龙翔道就挤塞，龙尾在彩云村。另外由于有棚架倒塌，将军路的进昌街近住星岛集团报业有限公司对出一段需要全线封闭，封了一段的进昌街近住星岛集团报业有限公司对出，新巴路线 796X 就要改道行驶。受爆水管影响，伟志街去白田村方向近住圣方济爱德小学对出一段部分行车线封闭，影响到而家石硖尾的伟志街去白田村方向近住圣方济一段就比较挤塞。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卫理道。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江乐道中西行去西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挤塞，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排到去果栏。观塘的瑞和街、麦华街、协和街一带交通都是比较繁忙的。另外观塘工业区包括伟业街一带交通都是比较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系音乐情人郑子诚，人生就像大海，时时刻刻都喺或大或小嘅波动之中。喺呢段水深火热嘅期间，我哋最紧要心存盼望，相信明天会更好。 同心抗亦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上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桂花田校长早晨， 呢位同学自我介绍啊， 佢系我仔叫黄耀祖，我个爸爸叫曾志豪啊。 我想问你咧，世界上有边条河流咧可以攞到法人资格？ 法人资格，你问法国人都唔识啦。 爸爸，我知啊，就系新西兰嘅旺亚努伊河添。 你点知噶？ 因为我有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一个连条河都会关心嘅节目。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好啦，十一点半嘅风骚快活人啦吓，我哋呼吁下电话先。 系电话号码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点唱，网上留言同埋 fax 号码2339653都欢迎大家嘅。 系啦，咁啊，而家天气啦就继续系吹紧强烈季候风啊， 27度气温，相对湿度88%。 好啦，咁我想问下你哋咧，曾经有冇谂过自己会变成神童啊？ 冇啊， 又真系 从来都冇啊，嗬！ 即系 你谂 唔想啊？ 你谂其他嘢都冇谂过自己系神童，因为知道自己即系叫做咩啊？自己知自己事啊嘛。 我咪都系你冇觉得自己有潜能嘅咩？ 但我细个试过唔知自己事噶，我觉得我会做大明星咯，同埋我觉得我35岁就会退休咯，即系开始慢慢懂事，即系十岁之内啦。我谂但系一攞成人身份证咧，就会即系攞咗小童身份证咋，就已经知其实王耀祖你行埋一边啦，呢啲系冇可能发生。 其实系噶啦，你做咗大明星噶啦已经。 但系问题佢有呢一方面嘅谂法啦嘛，你明唔明？从来我哋 自量力咯，系啊，真系认呕过噶。但去到神童级咧， 神童 呢、 哦、 啲就真系冇谂过。 咁不如你话俾我听啦，你哋两个觉得咧，神童咧起码要做啲乜嘢嘅行为啊？有啲咩咁叻咧？ 神童就系咧，揈下两手指，唔使咁计数机，已经计咗一条好复杂嘅数咯。呢、這个就我觉得 只不过佢勤力上奥数啫。 唔系，我觉得系都系佢天天生嘅， 系 好叻嘅。 即系桂花田觉得佢好快计数系神童， 即系唔使计数机，但系计咗条好复杂嘅数。 系啦，做啦。 我会谂到系可以跳级嗰啲咯， 跳级 三岁就考大学啊嗰啲咁样咧，系啦，即系呢一个系我谂神童嘅，同埋我试过之前做过一个角色咧，系佢。之优嘅超级之优嘅，但系咧跟住嗰个角色，因为佢超级之优之余咧，就得到佢咧喺情绪嘅表达咧系负数嘅，因为佢嗰方面嘅智慧发展得太快，但表达能力就唔好咁样， 系唔对称嘅 系。嗱，我哋以前咧中国讲嗰啲神童咧，通常就话咧佢才思敏捷。即系话咧，有用现代术语咧，就话佢嘴嚼嚼咁样嘅。譬如咧，嗰阵时有个古仔咧，佢就话咧，我唔记得个神童个名啦。佢就讲紧几岁，佢就可能系即系一定系十岁内嘅。因为过咗嗰啲就唔当神童噶啦。嗰阵时个古仔就话咧，啊，有人咧就带咗两只动物，一只咧就系、是。好似黄鲸嗰只嗰个样子，另一只咧好似系个鹿咁样嚟嘅，即系总之个样咧差唔多嘅。 即系佢分 系啦，佢就话啦，边一只系嗰只鲸，边一只系个鹿啊咁样。咁咧嗰个中国嘅嗰个古代嗰个神童咧，佢就话啦，哦，好简单啫，鲸隔篱嗰只系鹿，鹿隔篱嗰只系鲸。 啊，今日就冇俾答案你啦，佢真 系 好叻喎。 系啦，嗱，但系呢啲咧，我哋而家大人就扯你嘴嚼嚼啫，系啦，咁但系 咁你都有个思维谂到先得噶。 佢就话呢啲叫做即系细个咧就会识得咁样答咧，就被古代中国就会哇神童啊，才思辨捷，思考灵活，系啦。 我都想赞佢哋真系，因为人哋问我呢啲问题，我咪会话，咦我唔 系，即系仲有钻研究竟边只系惊，边只系鹿嚟嘅。 系啦，即系仲会有呢啲嘅。 又真系，因为咧，即系阿伦好细个嘅时候咧，都试过呢啲咁嘅嘢。我心谂边个教你咧？咁即系我有一次， 肯定唔系佢啊嘛。 吓，我都觉得唔系我噶，我真系冇教佢，真系得两岁几啊？点解？因为我影住个 video 咧，就系佢阿华个沙龙嗰度剪头发咁样，跟住咧就咁，跟住同佢讲啦，嗱嗱，出面咧落雨啊，嚟咁咧冇得去公园玩啊，咁样。 系。 咁啊同佢讲咯。咁跟住咧，佢停一阵，跟住再复翻我啦。佢复咩咧？佢话。咁系咪唔落雨就可以出去玩啊？咁样，讲紧两岁几， 哦、 即系佢已经有啲咁嘅谂法，即系话唔落雨咪可以去咯，咁样，即系佢又想话，诶唔落雨一阵就出去玩啊，妈咪咁样。 系啊，嗱咁 真系好叻嘅，我成日觉得啲小朋友可以 咁 谂。 咁佢仲有一个以前啲神童咧，咁啊呢个就都几出名噶啦，咁咧就我哋成日话孔融让梨啊嘛，咁、咧就呢个孔融咧，咁佢细个仲有啲咩神童嘅地方咧，咁就话说咧，因为佢。即系远近驰名啊，个个都话喂好叻噶，好细个你睇又识让嚟又成啊咁样，都个神童嚟噶， 系啦， 太过让座啦， 苹果又唔识， 系啦，让座得噶啦， 榴莲都唔识嘅，只识莲 嘅。系啦，佢话于是乎有一次咧，就佢拜见一个当地嘅名门望族啦，咁嗰啲人已经系成年人嚟噶啦嘛，咁啊啲人就介绍佢喂。呢、这个孔融系神童嚟噶，咁样咁我大人咧就好唔顺气，咁啊望住个僆仔， 细蚊仔叻啲咩啊？ 就讲咗句啦，佢就哼，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即系话你小时候好似好了不起，好叻，不过大个咗就唔同讲法啦，即系有啲似咧。如果我哋用广东俗语，切睇下你大个咪点，或者话衰收尾啊你咁样，哇！咁咧呢个神童系点厉害法咧？呢、这个孔融咧当时个答案就话：哦，想君小时当必了了。即系佢对住呢个成年人就话啦，咁你细个一定好叻啦， 系啊， 即系其实暗砍就话唔怪之你而家搞成咁啦， 系啊系啊， 系啊，呢啲就系所谓嘅神童啦咁样。咁但系嗱，呢啲系古代中国嘅神童， 系 而家我 讲嘢咯，系咪？ 好叻讲嘢，但系而家我哋嗰啲神童系点样嘅咧？头先你哋话咧，嗰啲咩识计数嗰啲咧，实在太过小儿科啦。 哦， 而家中国嘅神童咧系有啲咩咁厉害嘅咧？ 十八般武艺， 小学唔使估啦，你冇得估噶啦，小学。佢可以做到一个直肠癌嘅研究， 抢，我啱啱就谂住估呢一个咧。 系咩？系啊，真犀利啊！哇，小学可以做到直肠癌嘅研究，仲有一个咧，亦都系小学生嚟嘅，就做到啊，好长噶佢个名。佢话咧，唔知 C 10啊、ORF 67啊，喺结直肠癌发生嘅功能同埋呢个机制嘅研究，哇，犀利吓咁样。咁然后咧，仲有嘅，另外一个咧，又系神童嚟嘅，佢咧又系小学生嚟嘅。佢嘅成果系咩呢？就系科学实验，佢知道查多芬嘅抗肿瘤实验研究究竟应该点做嘅。 哦， 我查多芬啊嘛，我都识 啊，系啊，系安多芬嘅 friend 咯， 系啦。仲有一个 代安哥都系 friend， 系啦。仲有一个浙江呢、這个大好多啦，十六岁天才少女，佢话佢点样神童法呢？一日可以作词300首，作诗2000首，写15000字嘅小说。 哦，這個、呢个咧俾人质疑过佢嘅，究竟系咪真嘅话？ 头先所有嘢其实全部都系俾人质疑嘅，因为咧头先讲嗰啲咧话小学做到结直肠癌实验嗰啲咧，全部俾人揭发就话喂，等先，你阿爸好似本身就系呢一方面研究嘅专家嚟嘅、 啊， 你话你做嗰个咩咩代安芬啊、结多芬嗰个实验咧？ 嗰、那个查安芬啊， 查安芬啊嘛，听讲话你阿妈咧就系嗰个实验室嘅研究员嚟嘅、 哦 okay ， 所以咧就掀起咗一股咧就系话人造神童啊。 哦 即系咧，佢哋而家咧揭发咧，系、哦、啦，喂，你讲到你好叻，原来唔系你叻，系你阿爸叻， 系，所以因为佢从小可能都有屋企咁嘅呢啲咁嘅接触啊，所以先赞佢咧。咁我追呢啲人做咩啊？ 系佢阿爸阿妈直接帮佢做埋啊、 哦！ 喂，小学点做一个癌症嘅研究啊？ 佢就真系冇 可能噶，真系。 我真系唔系一个神童，因为你头先讲嗰阵时候，我信咗咯。 唔系正常嘅，我哋梗系觉得咧， 哎，真系好神品嘅你，黄耀祖， 系啊， 哎呀，咁纯真嘅你， 成日都俾人骗啊！ 系啊，唔系我只能够话俾你听咧，有啲说话不能尽信嘅，像爱情一样， 系啊， 啊但系你 话爱你咩？系咪真系爱咧？咁、 啊，但系如果你同香港嘅例子相对咧，其实咪好似我哋咧收到一份咧。种个咩黄时花中黄中时花，又话咧就要做一个唔知咩模型咧，其实全部都系阿爸阿妈代做嘅啫嘛。 哦， 你谂系咪？只不过而家咧， 但系佢唔会，唔系佢代做啫，但唔会话佢系天才啊嘛。 系啦，佢而家夸张都滞啦。 点解无情拉间去话佢自己个仔啊女啊系天才呢？ 因为 咧， 嗱你谂下啦，如果你个仔系天才咧，如果大家又信咗，即系好多个黄耀祖都信咗啦，啲人会采访你啦，啲人就会追捧你啦、 哦， 你会有得拍商业广告啦，名成利就啊！所以咧， 第一步咧，佢哋可能会容易啲揾学校， 唔使揾学校啦，揾钱啦，傻猪嚟 嘅， 唔系咯，仲使揾学校揾钱噶啦，已经 真唔要得噶，你会教坏嗰个细蚊仔啊，即系话出咗名就可以做乜都得 啦。系啊，所以我哋可以用翻头先嗰句嚟话佢啦，小事了了，但系未必佳啊。 二台通识60秒，物联网 IOT 系一种可以提供通讯平台同埋服务嘅技术。等各式各样的互联网装置不需要经人手操作就能够自动产生、交换和处理数据。这些数据有时会涉及到个人私隐，所以为了加强保障你的个人资料，记得购买物联网装置之前要先了解产品的资料，选择信誉良好以及注重网络安全的供应商购买物联网装置。一些未经你批准都会传送个人资料的装置就千万不要用了。如果有需要，就要选购有数据传输加密保安功能的物联网装置。使用装置之前要更改原厂设定，例如登入名称、密码、连接埠等，例如设定一个强密码和做好装置入面的私隐设定，那就更加安心了。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播成 二台通识60秒， 冇禁忌， 大吉大利， 有我妈咪桂花田。 好啦， 好啦，咁啊，我哋今日咧希望可以完成埋我哋古人啊嗰啲税收啊，请再问下大家交咗税未啊？交咗，报咗税未啊？报咗，啊，系啦，咁啊，上个 若然未报，封信未到， 封信未到，你都要主动投案，同埋，哎，我仲未收到你个信，我好恨收到你封信啊，真系唔可以咁话，诶，点解人哋有你冇？ 我冇任何位笑得出嚟。 O K， 明白。 入边就对唔住， 我哋长 痛不如短痛，我哋痛埋今日啦，好唔好？睇下古人点样 罚。我哋继续讲交税。 系啊，讲个古人系啦。我上次咧留低咗一条题目就话啦吓，咁啊如果有一个即系个税项你冇交到咧，即系点重罚啦？重罚就去边疆嗰度咧，跟住同啲嘅外方人啦、匈奴啊打仗噶嘛。 系。 好啦，咁我就话啦，逃税嘅人咧其实都多嘅啊，即系喺即系因为佢咧。乜嘢税都有要交噶嘛？咁啊，逃税嘅人多，但系咧税局嘅人少、哦。我哋点样捉到呢啲啊隐瞒税项嘅嗰啲人呢？ 举报，举报， 系啦，举报，举报，举报，系啦。咁啊，由古至今咧，其实咧都真系啊，不过大陆比较多啲嘅，就鼓励咧民众去举报嘅，即系群策群力啊嘛，系咪先？做咩人多啊嘛，系咪先？人多就可以好办事啦咁。咁啊，因为咧，即系讲紧点解要举报咧，就系、是、都系因为利益输送啦，即系有利益行先啦，政府就借力打力，咁啊就捉到嗰啲瞒税嘅人咧，佢会啊以呢个百分比，即系嗱，捉到瞒税嗰个人啦，先要充公佢所有嘅钱， 系， 跟住咧就以百分比咁啊嚟奖励嗰啲百姓嘅，咁所以你话咧嗰啲以前古人咧嗰啲非富则贵人咧，其实佢好唔中意嘅，即系因为佢有钱啊嘛，咁佢交嘅数交嘅税自然多，所以咧嗰啲古人嘅有钱人咧，佢好即系总之唔系佢家人咧，佢。身边所有人咧，佢都好忌讳嘅，因为佢惊嗰啲人咧系捉到佢嘅痛脚啊嘛。 督佢啊！ 督佢嘅时候咧，哇，佢系大件事噶啦嘛咁。但系不过，所以咧呢、這个又衍生另一个问题，就系讲紧咧行贿受贿啦，系咪先？即系当你捉到，不如咁啦，我俾啲钱你咧，你唔好督我咧，咁样，即系环环相扣嘅咁。咁好啦，我想话啦，喺呢个元朝， 系 咁咧，即系佢嘅，即系话如果一经属实咧，佢咧举报一样嘢，即系如果嗰个人咧佢贩卖咗。即系因为你从正当嘅生意咧就有正确正当嘅有啲合约噶嘛，咁你私底下买嗰啲叫走私啊嘛，系咪先？如果走私一样嘢，如果一经税实属实嘅话咧，举报人咧就可以攞到钱嘅。你估佢贩卖啲乜嘢？ 茶叶 嗱，茶叶就一阵先再讲吓。 丝 绸啊， 买妹仔 系啊， 妹仔 喺元朝啊，都系嗰样嘢又系而家好唔值钱嘅， 我唔值钱。 而家唔值钱嗰阵时，系啱啊！哇，真系啊！佢话咧，贩卖盐嘅人咧，如果俾人督到咧，一经属实咧，举报嘅人咧可以攞官员收翻嚟佢嘅钱嘅一半， 我没收佢， 再一半， 系。 即系你明唔明啊？即系话，如果捉到嗰个贩卖盐嗰个人咧，咁啊要充公佢啲钱啦。咁啊，官员咧就会收一半嘅。咁、而举报佢嘅人咧，就可以喺官员嘅一半再攞一半咁样。 哇！ 即系四分一嘅钱咯，系 啱啊！你数口真系好精啦，啱啊！咁佢啲人咧就话吓得四分一咋？ 都仲要盐喎、 啊。四分一就 算官都系攞四分一啫。 啊，都系噶， 算好多噶。 但系我可能我督佢背脊咧，我要历尽千辛万苦啦， 系 咪先？是 一半都得四分一咋，咁跟住佢话等等，系如果嗰个瞒税嗰个人真系瞒得好多嘅话咧，即系瞒即系嗰条数好大啊， 系 咁佢分分钟会判处死刑噶噃， 咁佢就啲老婆就俾晒你啦。 今日嗱，佢就冇话啲老婆俾佢嘅，因为未必个个啱系咪？咁啊，如果个人判咗死刑 咁，佢哋又即 系 唔嫌多嘅， 咁啊又喺度，系咪当佢做妹仔啦？嗬，系咪先？佢话咧，瞒税嗰人咧，如果判处死刑嘅话咧，嗰、那个死咗嘅嗰个人咧，嗰、那个督佢嗰个背那个提案嗰个人咧， 系啦， 可以攞晒佢全部嘅身家。 哇！ 所以咧， 咁我不如唔好督佢啦，我不如督死佢啦。 都死佢哋系犯咗法噶啦嘛，系咪先？咁所以咧喺嗰个喺嗰啲朝代人咧，个个都喺度做，即系 全部都督， 即系 个 个 金手指， 真系 个个喺度望住就话喂，不如你犯啲错，等我督你啦。 即系佢哋可以唔使勤力翻工咧，就可以，只要你发现到佢有啲咩嘅秘密啊、剩啊咁样咯。咁当然咧，经即系官员嘅要调查等等嘢咧，经属实先可以做到呢件事啦。即系最终佢几时攞到钱都系可能好耐之后啊。咁好啦，另外咧去到唐朝啦。咁头先你都讲咗啦，真係有啲人呢做茶叶嘅生意呢，咁又係呢好大喎，即係佢话呢罚到呢，如果你俾呢个叫做政府捉到你去瞒呢个茶税，即係嗰个茶叶嘅税收呢，佢嘅惩罚可以去到边度啊？ 成世冇得飲奶茶。 好毒啊！ 如果中意饮奶，对于我嚟讲冇乜所谓，因为我唔饮奶茶。系啦，你觉得佢可以会点啊？ 充公 嗱， 流放 流 放边疆。 嗱，咁佢 作为奴隶，打入天牢，永不超生。 文章咧就咁讲啊，佢话咧，佢文章就话啦。他说呢那陣時的懲罰呢跟現在的人呢犯毒的一樣。 哦。 咁 要去喜靈州。 啊、你想想他那些吸毒才去喜靈州啫犯毒那些不用去喜靈州的。咁他就说呢、 哦、要執返簡。 唔係。 首先要跌返簡唔係冇得執嘅。 唔係即係我叫他做社會服務啫其實意思啫。 我犯毒都社會服務梗係唔得啦。 你做咩啫 咁即係他说呢同嗰啲吸毒唔係犯毒嘅人一樣呢他说只要你逃少少税即係瞞少少嘅柴入税咋。 死。 都而家係呀。 死刑呀、啊。 係呀、啊。 哇。 只要就算是少少的他说呢都要判死刑啊。咁点解呢他说因为即係刚才我都问过阿豪仔嗰个咩字他说由于呢他说唐朝呢即係他哋要对呢个叫做吐蕃人啊。因为他哋吐蕃人啊 係 啦。吐蕃人呢 即係西藏。 他哋呢他说他哋大量嘅茶叶即係他哋用好大量嘅茶叶呢个生意好大啊。咁呢同埋即係点好大关你咩事呢咁因为他进行呢个呢贸易啊贸易制裁。嗰陣時已經有咯喎，咁所以咧佢就話啦，所以喺對佢嘅呢個叫管理啊，呢、這個叫做茶葉嗰陣時咧，好嚴苛嘅。就算啦、啊，你私底下喂我俾少少你啊咁樣，你私底下俾少少你，覺得會點啊？ 咁咪即係等於食夾棍咯，攞人啲錢咯，所以佢就會罰你咯。 唔係佢講緊即係話少少，即係話講緊咧係幾片仔咧，即係就算一陣、你入沖茶，你都係攞一扎仔嘅啫嘛，係咪先？攞扎仔俾你啊，即係阿媽仔俾你嘅時候咧，佢話如果俾人捉到咧，都真係重罰咯，會係、啊。咁啊，所以咧， 即係因為嗰陣時茶葉就係唐朝同埋吐蕃嘅重要貿易嘅嗰個貨物嚟嘅， 係啊， 所以就唔俾你咧，啲民間咧就自己會有呢一啲所謂侵吞啊。或者瞞税漏税嗰啲嘢， 唔系，系应该咁讲，系因为咧佢要制裁佢啊嘛，所以即系佢要，因为佢有大量嘅生意啊嘛，佢进行呢个叫做贸易制裁佢啊，所以咧， 你唔卖茶叶俾吐蕃， 佢 你而家咪讲紧呢样啊？ 即系咩啊？ 你就话制裁佢， 系啊，制裁佢， 制裁即系。有啲嘢唔賣俾佢，咪制裁咯。 你可以咁講啦。咁總之凡關於茶葉嘅，總之就係佢要對付呢個吐蕃人啊嘛。咁所以咧，有少少，譬如你睇下佢有冇門税，佢有冇門税，佢冇交税嗰啲咁樣咧，捉即係少少嘢咧，私底下咧，譬如講緊呢個係咪正統賣，唔可以私賣啊，即係唔可以私底下賣啊。 即係你唔可以私底下賣茶葉俾吐蕃。 啱啊，即係咁樣咯。係啦，捉到少捉即係就算少少啊，佢都會重罰你咯，因為佢要制裁佢啊嘛。係 咯，係咯。 係啦，啱啊。咁去到宋朝嘅時候咧。佢话逃税咧，系好似二个借火啊，好似咧你即系随街捉一啲人罚钱咁样啊。如果你咧譬如私底下去买盐，买一两啫，一两啫，已经要杖打15啊。 哦， 系啊，系啊，好犀利噶。咁跟住咧，到如果你买一斤茶咧，即系又系私底下买一斤茶咧，要杖打100啦。咁啊，如果去到过20斤嘅话咧，嗰啲嘢咧，就算酒啊、米啊、茶啊、盐啊都好啦。都会去到死刑的。咁啊，嗱，仲有一样嘢，如果你想话我唔想死啊，老爷，我嗰条生命好紧要嘅，我可以 摆低个膊头啊，你。 嗱，你觉得佢可以做啲乜嘢可以咧嚟抵挡你佢唔使死啊？ 我做奴婢啦。 做一样嘢 系 嗱，做佢话只要你出家做和尚，佢就可以唔使判你死刑噶啦。 原来以前古代为咗避税系要做到咁极致噶。 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47点，升36点，总成交金额636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85点，跌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22点，升5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43.5，升8.5；中芯国际28.4，升2毫；阿里巴巴247元，升2.2；美团点评196.7，升1.7；友邦保险70.05系跌8毫。瑞星科技61.9，升2.35；港交所370元，升7.4； 华夏沪深300系报52.82，系升5毫。汇丰控股35蚊跌6.5毫，小米集团14.9升1.4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10.176，瑞士法郎8.549，澳元5.586，加元5.776，新西兰元5.19，欧元9.218。每百日元对港元7.4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181。日经平均指数报21,881点，跌457点。港金现价报18,200蚊，升1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70.51美元，卖出1,971.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柴湾公园嘅塔树咧就已经处理好啦。咁现时咧全线已经解封，咁就系东区走廊啦，去柴湾方向近住柴湾公园嘅塔树已经清理咗噶啦，全线解封啊。咁但系一带交通咧都仲系挤塞嘅。另外咧，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嘅交通意外咧，同样都清理好啦。咁而家咧交通好翻好多啦，去荃湾交通咧只系车多少少。另外啦，受到棚架倒塌影响啊，将军澳骏昌街近住星岛集团报业有限公司对开一段咧，全线需要封闭。咁就系受到冧棚架影响啊，将军澳骏昌街近住星岛集团报业有限公司咧对开一段全线需要封闭。新巴796X 需要改道行驶。咁另外，石硖尾伟志街去白田村方向有紧急维修，近住南昌戏院大厦。对开部分行车线封闭，咁现时一带车多啦，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路面方面，喺九龙太子道东去旺角啦，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将军澳道支路落翻去观塘道都系慢流啊，龙尾去到观塘警署。观塘工业区咧，包括红桃道啦、敬业街、开源道咧，亦都系挤塞。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啦，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我们在乎你，全家同心，暑假抗疫。 我是骚动音乐的 Eric 啊，喂严琼啊，问下你啊，正所谓啊停课不停学，暑假学咩好呢？ 梗系新教啦，爸爸妈妈识好多嘢噶，可以教小朋友煮餸啊、换灯胆啊，连睇通胜都教得。 啊，你又啱，喂，我想学计翻啊，你爸爸识唔识啊？ 梗系识啦，嚟，等我爸教你。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家同心，暑假抗疫，我们在乎你。 声音有啲会触动心弦，我听到生命力，我听到城市嘅脉搏，亦有啲系我哋唔中意嘅噪音。唔同嘅声音又可以编排成交响曲，放开怀抱，细心品味聆听，你可能有新嘅体会。尊重不同价值，包容不同声音。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等男人话俾女人知边啲先系终极渣男啦。 总有些人善良为掩饰说谎，给我伤痕面容大方，本不顾真，一起将爱情杀光，这样最明喜敢担当。总有些人擅长扮凄惨那方，可笑高扬猎人伪装。追 话喺录音期间咧有同填词人一齐揣摩歌词嘅，而对方其中一句说话令佢特别认同嘅咧就系、是：终极嘅渣男唔系表面衰俾你睇，而系可能呃晒全世界嘅好好先生。总有些人善良为掩饰说谎。作曲许靖允，填词张楚乔，编曲张子坚，监制 Aaron Kwok。上榜三星期停留在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九位，许靖允《代罪羔羊》。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如果俾曾志豪播歌，佢一定会播 Beyond 嘅歌。 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 喂呀，我唔系成日播呢隻㗎。 咁就播呢隻啦，无法可收拾的一对手。 咁 Beyond 啊，系香港人嘅集体回忆嚟㗎嘛。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 曾志豪、桂花田、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总有一首歌令你諗起我。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唉，冇心机啊！ 系啊，因为 冇心机做节目， 因为太阳，因为太阳唔照住你啊！ 哎呀，你都冇照住你啊！哎呀，真系、啊， 我 呢边咧就唔系因为点解我唔开心咧？我呢度就吹住强烈季候风， 又如何啊？ 但系我就 feel 到有啲人咧可能会吹东南西北啊，唔同嘅梅兰菊竹风。哎呀，真系咧、收风都听到我兴奋啊！真系 啊 ，OK， 啊真系啊， 点唱啦？希望我哋将呢个快乐传俾大家嘛。 好啊，好啊，快啲呼吁电话先啦、啊，你。 哦，电话号码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啦。安仔哥哥咧就等紧你电话啦吓。28度气温，相对湿度88%，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啊。 系，好啦，呢度你读先啦、 啊， 你读先啦、 啊，由我开始啦，好嘛？ 好啊。 佢咧呢度咧就系、是、喂。一条毒啦，佢话三位靓仔靓女主持，先祝我哋要身体健康，多 谢 晒啊！佢话咧，我叫做阿 wing 啊，而我太太咧就系 Jackie， 八月三号咧就佢嘅生日啦，喺度咧想祝阿 Jackie 咧就身体健康，龙马精神，福康满日啦。最后希望香港每一个人咧都要身体健康咁话。 Yes，OK，、okay, 咁啊祝佢生日快乐吓。咁啊，另外咧 ，Pansy 咧就话啦，靓仔组。 Yeah，hello，hello， 靓妈田即系我啦吓，哎，搞笑豪巴， 佢唔系赞我诶靓声豪咩？ 佢话搞笑豪巴、 哎、都好啦，都好啦。 OK， 佢话三位好啊，佢话希望咧可以读出点唱，佢话咧想点首啊，俾点首歌俾万里之外。去到边度呢？去到北海道啊！嘅朋友听啊，佢好挂住，好挂住，好挂住佢啊！唔知几时先可以再见面啊！同埋祝佢喺疫情之下，生活安康，无忧无愁，真系希望可以疫情快啲完结咧，可以回复一切正常啊！因为回复一切成回复一切嘅时候，咁咪可以咩咯？可以飞去北海道玩。 系啊系啊，好啦，呢度咧有个就 Ant Like 啊，佢咧就话啦，可唔可以点唱郑中基嘅无赖啊？ 他 想点唱俾一系列嘅人听，咁由于我仲未想俾人炒咧，我就唔会读出嚟噶啦。 在心中， 大家在心中啦。咁我 肯定你唔读出嚟都唔会俾人炒。 哦，起码唔使而家咯。 好大嘅分别 系啦，有分别噶，系咯，早炒迟炒啊嘛，系咪先？头先我都话咯，头三局打全中嗰啲叫做早安鸡，尾三局中嘅嗰啲叫做海底鸡，系咪先？咁我谂住做海底炒饭都好啲啊。 Okay, 但系我哋知道噶啦，你想听无赖啊嘛？ 明白。 系啦，我唱俾你听。如何还喜欢我？我这种无赖，好， 好啊、 唱完。 哎呀，互声啊，唔该你啊， 系啦系啦， 哎呀，真系怕你啊，真系。好啊，早。 呢度咧有 Rachel 啊，佢咧就话三宝你哋好啊，早几日咧听到你哋播真的爱你啊，佢话咧真系听到想喊出嚟啊，佢话咧都好想喺度借个位啊，多谢佢妈妈就叫做阿朱妈。佢话由我做女到而家，我做咗人哋老婆，做埋人哋阿妈啦。 哦，好好啊！ 阿朱妈咧都一直为我付出，好爱我同埋爱我嘅家人啊。佢话咧疫情由年头开始啦，佢个仔仔阿仔仔咧 而家都三岁几啦，就停学。但系佢同佢老公就要翻工，所以咧又冇工人姐姐，就好大嘅难题。但佢话咧，猪妈好体谅，好担心佢个仔仔啊，所以咧每日就朝头早八点钟就会去到佢屋企度帮手照顾仔仔，陪佢玩，照顾佢饮食，教佢嘢。到佢哋放工啊，翻到屋企大约夜晚黑七点啊，猪妈咧先至会走噶。佢话佢都知道啊，即系呢个疫情咧要令到妈妈吃力咗好多，而且猪妈仲好有责任心添，一系就唔做，一做就要做到最好。 嗯， 所以佢真系想讲一句咧。猪妈 ，I love you， 我爱你咁话， 没法解释怎可报尽猪妈，系啦。 OK， 可以猪妈是无限， 记住咯，有啲 猪妈一定爱你。 咁啊好啦，咁就好啦。 系猪妈，系啊。OK， 好啦，阿Eva 咧就话你就好啊，风霜三宝，天气真系好热啊，喺呢早几日啦吓，啊炎炎夏日，大家真系要好好消暑，想点首 Leslie 嘅大热，希望大家。可以消消热气， 但系佢点大热嚟消热嘅？ 大热系唔知道 為，唔系因为哥哥个 MV 咧，佢个头发好长，佢一仰个头咧就好似吹风扇咁样啦。 唔系，因为的而且佢有把风扇吹住哥哥， 冇错， 先会咁样飘嘅。我哋而家就要个把风扇啊，咁样 系啦，应该系咁样啦吓。OK， 呢度咧仲有一个咧，阿谢丽霞咧就话啦，想个肺病快快走啦。佢话咧我哋冇翻工三个礼拜啦，已经佢好唔惯啊，想听容祖儿嘅歌，多谢咁样。 嗯， 嗱呢个点唱平时我唔会读噶啦， 系 即管读啦，好啦嚟啦。 咩啊？咁委屈做咩啊？ 要我唱歌啦？ 你听完你就明噶啦，系啊，仲有特定一首歌。 好啊， 三宝早晨啊，佢系汪谦蛙，佢咧就话咧。呢幾日即係見到香港人嘅慘況，心情好差，所以今日咧就想聽到咧豪仔唱 《 幾許風雨》， 哦好啊， 俾全香港嘅香港人啦，同埋風騷三合啊，即係有豬豬俠、黑豹同埋矮俠啊，一齊打打氣，加油咁話。《幾許風雨》你諗住唱羅文個版本定係盧海鵬個版本啊？ 我都想話咧，不如唱羅海鵬個版本都幾好喎。你记唔记得 咩嚟噶？ 咩啊？你唔记得咗啦咩？我揾翻先，佢嗰个系似个癫佬咩咩？ 你揾下先啦。 水库出现圈回 放咁样。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仲要系咧，因为而家啲人咧就用早几日咧，大家踎喺度食饭嗰样嘢咧，哦有啊，无言踎响街边，凝望雨势急也乱。 你震紧音喎，曾志豪。 似个风寒，四处偷看，食饭拧转面，徐徐掠出。 几许风雨、啊？ 我都系咁话。 疯癫嗰个疯啊， 系啊，我觉得净系唱 轻易唱遍，凝望雨势急也乱。 我哋唱 chorus 嗰段就啱啦。一生之中，谁没冷亲相逢少勿免？我去入夜冇钱找数，斗巴打我面。身处高峰，曾共阿姐天天都相见，偶尔碰上 了囚官，步伐未凌乱。 冇错啦， 系啦，唔好再唱落去啦，系啦，即系 带 啲欢乐俾大家啫， 真系几好啊，真系。 有时网上睇到呢啲咧，佢歌词都好鬼盗用嘅， 好盗用啊！但 系 佢即系当年噶啦， 最尾嗰句啊， 系啊，要啊，要啊，要啊。 瞓下街边，瞓下公厕，尽是作自然，即系有少少似我哋，即系前几日啊，见到礼拜三嗰啲情 况。系啊系啊，呢个几许风雨。 唉， 其实本来仲有另一首咧，佢哋用咗阿郭富城嗰只唱者歌啊，嗰个都好笑啊，真系。系啊，外卖是无味，外卖是嗰个 缺乏肉味啊嘛。 系啦， 我觉得有啲威嘅感觉咧，系。真正在网上面做呢个二次创作填词嘅咧，系我朋友嚟。 真噶，咁犀利噶！ 你 讲 边只啊？ 唱 者 歌咯， 唱者歌啊！ 系啊，我觉得唱者歌咧最威就系最尾嗰句咯，即系本来嗰句系 Generation Next， 系啊， 佢最后变咗 呢句， 即系祝君休息。真系我哋想佢早啲休息噶，系啊， 善意嘅祝福嚟嘅， 系啦，真系善意祝福。佢一唞咧，我哋就知道，咁嗰日就冇疫情啦，咁就好啦。 因 为 见到张祝君医生，即系话俾听，今日又唔知有几多个确。诊啊，有几多个个案咁样？ 系咪我哋一齐唱下歌，你话几愉快咧？ 系 咪鼓励唔到你吓 ？OK， 好啊，咁我哋继续点唱下。咁啊，阿勇哥就话啦，今日系阿暴龙哥 啊！佢话今日播暴龙哥嗰只高手好型、哦，佢话佢想今日咧，即系琴 日 播咗， 琴日播咗， 佢想今日都播埋呢只歌。佢话咧俾香港人听，即系大家都要辛苦啦咁。 边只啊？ 高手啊嘛， 系咪播咗咯？ 你咪话落雨嗰只歌高手啊嘛， 系啊， 等阵借咗但系冇播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唔紧要啊。 OK， 好，继续。 跟住我呢度有 Fanny 啊，佢咧就话咧，风骚三宝早晨啦、啊，佢咧就想点唱俾班靓太听我。喂，原先咧呢两日我哋约好咗去迪迪尼玩两日，住埋酒店重拾童真嘅。嗱，我觉得呢个特别嘅地方系，佢冇讲到话系带小朋友啊，系佢哋班靓太自己去玩重拾童真。可惜咧疫情影响就取消咗啊，希望点翻首《明天会更好》啊，俾大家听。希望疫情快啲完结，佢哋咧就可以再 plan 过再去一次。最紧要系咩啊？香港人加油啊！ 系 啦，嗱，187238啦，咁啊，我哋今日咧就继续读你嘅点唱啦。咁啊，既然都有好多朋友话想听郑中基嘅歌啦。咁不妨就播呢只俾大家听下啦。咦，我又揿错掣， 唔紧要啦。 呢个先系，呢个先系，呢个先系，呢个先系。唔怪之我点解个音乐点解咁唔同嘅咧？ 我唔知你想播咩，所以都冇应你。 啱啦，系呢首啦，郑中基嘅《无赖》啊，咁啊自己对号入座啦吓，不作补充啦 吓。我间醉饮醉酒，很喜欢自由，常犯错爱说谎，但总会内疚。遇过很多的损友，学到贪新厌旧，亦欠过很多女人。怕结婚只会守三分钟诺言，曾话过要戒烟，但讲了就算。梦遇想丢低很远，但对翻工厌倦，至少不会打算，但是仍唯独你爱我这废人，出错你都肯去忍。然而谁亦早知不会合衬，偏偏你愿意等。为何还喜欢我？我这种无赖，自话你蠢，还是很伟大。在座每位都将我踩，口碑有多坏，但你亦永远不见怪。何必跟我这种无赖，活大半生还是很失败。但是你死都不变心，跟我笑着赖，就算坏我也不忍心偷偷作怪。有根的野草飘忽的命途，谁像你当我好，什么也做到。旧爱数足一匹布，在这刻写句号，只想跟你终老。在地球唯独你爱我这废人，出错你都肯去忍。然而谁亦早知不会立身，偏偏你愿意等。为何还喜欢我？我这种无赖，是话你蠢，还是很伟大？在座每位都将我踩，口碑有多坏，但你亦永远不见怪。何必跟我这种无赖，活大半生还是很失败。但是你死都不变心，跟我笑着赖，就算坏我也不忍心。还喜欢我这种 无赖，赖赖赖赖赖。 系好啊，唔好再唱啦，都 唔紧要，唔紧要，郑中基嘅无赖啊，我哋继续点唱啦。呢度咧有一个系阿 Venus 啊 ，Venus Wong 咧，佢话啦，祝三位同埋可以咧有饭堂食嘅工人咧，你哋一定要身体健康啊吓。 系， 佢话咧澳门而家个市况系点样咧？佢话咧买口罩一次可以买30个，一个月咧就买一次。 同之前咧就十日一次就$8.10咁样。佢话咧，嗯，佢觉得咧嗰个真系真正为市民服务啦，咁样咯。 嗯 ，OK， 好呢度咧有听众咧就有 Ryan 啦，佢话你哋好啊，三宝。佢话过去嘅7月27日咧系我嘅阿勤咧生日啊，亦都系啊我仔仔咧梁荣聪半岁嘅好日子。 阿勤同埋梁荣聪啊？ 唔系啊，梁荣聪啊， 系啊，恭喜梁礼勤同埋梁荣聪啊，系啦。 阿勤生日同埋梁荣聪半岁生日，系咪半岁好日子 ？OK OK。 今日想咧可唔可以点只歌仔俾我仔仔听下？希望咧啊呢个抗疫日子咧，大家都一齐感受一下正能量，互助互勉，希望在明天咁样。 好啊， 好。我呢度咧就有 Patrick 啊，佢咧就话三宝早晨啊，佢话咧我想喺呢个节目度点唱啊，俾政府听、啊。佢话请佢哋咧做嘅防疫措施都尝试下为香港人嘅角度谂下，唔好咁离地啦。系啊，而家咧系防疫啊，就将政治摆埋一边啊，咁话、啊。 嗯，好啦，呢度咧就有个 Candy 咧。佢话三位，我系卓林妈妈啊，我要点唱俾卓林婆婆、卓林婆婆听，因为咧婆婆病咗啊，祝佢咧快啲好翻啦，因为卓林好挂住婆婆啊，希望佢咧。好翻之后咧，快啲可以凑翻卓南啊，咁样。 OK， 好。阿 Daisy 咧就话啦：，哎呀，三位你哋好啊，好开心啊，朝朝咧都听我哋三个做节目，好搞笑，好搞笑啊！咁啊，系话希望大家咧都要有个健康嘅身体。如果唔系，我哋啲听众咁点算啊？你有个病状都唔得噶。 系啊，我头先同阿田讲几惊，突然间烂声。 黐黐黐地嘅佢，突然间咧，我做咩你烂声？ 点解要讲黐黐地咧？ 真系黐黐地啊！即系明明好地， 声黐黐地， 明明好地地噶嘛，一大叫咧就变咗黐黐地。 可能紧张啊！我 知 道呢个钟可以开个人演唱会咧，系啦。 诶，之后冇人阻住阻挠你。 系啦， 其实你咁中意唱，你有冇谂过去屯门公园度唱少少？ 但系咁，我惊如果我 跳，你可以载歌载舞啊。 系啊，咁你帮我改个艺名得唔得 啊？ 小猴子， 你叫 咩啊？ 咩啊？超超啊？ 超啊？ 超超啊？嗱嗱同超超好啊！嚟啊嚟啊嚟 啊 ！OK OK， 佢点唱？系 啊，个点唱要 Jovi 啊，佢咧就话咧风吹三宝。你哋好啊！第一次点唱啊，想点唱俾五姨婆听，因为咧星期日咧就系佢生日啦，想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听阿豪仔 咩事啊？ 或者阿超超用你嘅靓声唱出呢个生日歌啊！嗱，希望咧五姨婆可以听到我嘅祝福啦。另外当然希望啊，疫情可以快啲走，香港人就加油啦。 咁既然用得超超呢个角色嘅，我哋梗系要唱翻啦。婆婆你向前走，我哋啊安上做，生日快乐，快啲啊切蛋糕耶！ 嗰啲 uncle 会唔会俾利是你？ 我得会爱，唔系如果我去到， 或 者我靓姐啦。 啲靓姐佢哋悭埋买碟虾俾老公食都俾虾俾俾俾钱佢啊！ 佢哋会觉得我系一个可爱嘅小孙子咁样啦，可能系啦。 咁你谂住你个 costume 你个造型会系点样做咧？咁样 我谂住就仿效十兄弟咯，十兄弟里面啲造型咯，冲天小鞭子。 嗰啲成日着嗰啲叫做跳舞 兜嗰啲 咧， 好靓噶！如果咁样， 一条窄脚嘅，即系唔系窄脚，嗰啲抛脚嗰啲咧，嗰啲跳舞裤嘅话， 系啊！ Okay? 我到俾个角色你啦，祖，我俾你扮十兄弟嘅高脚七啦， 好啊， 等你满足下啦。好冇先？ 人生喺演艺生涯嘅一个转折，睇都未试过咁高。究竟我要内置几多寸先至可以到高脚七咧？ 系啦，我哋一齐去屯门度打个圈。 系啊 ，OK， 好啊。阿 Grace 咧就话你哋好啊。自从四月尾咧系啊 lay out 咗之后咧，咁啊之后日日都听我哋做节目。其实基本上咧，佢系由 Michael 嘅年代咧，即系佢靓妹仔嘅时代就听啦，一放歌就听噶啦。咁都系第一次点唱，佢话而家想点唱俾佢女听啊，希望佢。能够咧，顺利准时开学啊，因为佢今年中一啦，升中一啦咁啊，佢而家 机会都唔大啊，我估计 佢话佢就系话啦，佢话现今香港人嘅要求咧真系卑微嘅，只系能够可以翻学咧，能够安心坐喺度食饭咧，能够可以活着回家咧，只系咁嘅啫咁。佢话咧向全香港嘅医护同埋不辞劳苦嘅清洁工人啦，所有为香港出一分力嘅香港人咧，大家都要加油啊！佢话豪仔你多多保重，你佢话你啊任重道远啊，佢希望咧。 咧能够读出，佢又想点唱黄明志嘅《我们的海阔天空》。 哦，佢话我任重道远，佢知道我起码仲要唱多半个钟啊。不过咧，你讲开 要补声 系 嘛？ 系啊，你讲开开学嗰啲咧，我谂而家好多家长咧头痛佢一件事啊。譬如我细仔咧，佢应该照计出年咧九月咧就读 PN 啊嘛。 今年定出年啊？ 即系今年九月咯，系啦， 即系两个月 应该要读 PN 啊嘛。咁但系咧，你睇个细咧，九月都冇正常可能开到学啦。 最咁细个， 好多咧，原来家长 group 咧都喺度讨论紧咧， 加唔加学费？ 系咪要退翻钱啊？ 哦、 因为咧，原来嗰啲学校都提早通知咧，就话喂，如果你要 cancel 校巴啊，或者一啲活动嗰啲，你要早啲出声咁、样咧。咁所以咧，而家有好多人喺度挣扎紧，系咪应该要提早放咗呢一笔钱出嚟先咧？但系你又惊你咁样咧，令到个学校咧可能营运就吃力咗，真系，唉，难啊难啊嗱，咁啊，电话号码18723881873881啦。咁我哋十二点半新闻之后咧，继续听你电话噶啦。 系啊，大家可以网上继续留言啦。我哋嘅 fax 号码23394535咧都等紧大家嘅。 系啊，咁我出去同你唱埋去。 先听一节十二点半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屯门医院一名82岁新型肺炎确诊者离世，累计死亡人数增加至26人。患者本身有长期病患，是屯门康和护老中心的院友，日前因为发烧在屯门医院留医，情况持续恶化，延至今日凌晨不治。香港红十字会说，由于有一位员工初步确诊新型肺炎，红十字会总部今日关闭部分楼层清洁消毒，总部6楼的捐血站维持正常运作。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建成器开通仪式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和韩正出席，并且由习近平宣布系统正式开通。刘鹤说，有关系统是中国新时代科技实力和综合实力的体现，为世界作出重大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发表贺电，指出中国成功克服疫情影响，提前完成建设导航系统，并且已经进入全球服务的新阶段。张又侠认为，这个是国家攀上科技高峰、迈向航天强国的重要里程碑，为全球公共服务基础建设作出重大贡献，亦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取得的重大战略成果，对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有深远意义。巴西总统博尔索纳罗在对新型冠状病毒检测呈阴性之后，肺部再次受到霉菌感染，要服用抗生素治疗。博尔索纳罗透过视像表示，他昨天感觉身体有些虚弱，做过一次血液测试，医生发现肺部有感染的情况。博尔索纳罗今个月7号确诊新型肺炎，在官邸隔离3个星期，上个星期六在检测中转为阴性。他的妻子米歇尔就在当地星期四确诊，目前由总统医疗团队照顾，身体状态良好。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面有涌浪，下个星期初仍然有大骤雨。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64点，升53点，总成交金额641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85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22点，升55点。 部分活躍港股的造價，騰訊控股543元升8元，中芯國際28.45元升2.5元，阿里巴巴247元升2.2元，美團點評196.8升1.8元，友邦保險70.1跌7.5元，瑞星科技61.95升2.4元，港交所370元升7.4元，華夏滬深300係報52.86升5.4元，匯豐控股35.05跌6毫，小米集團14.9升1.4元。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日元104.26，瑞士法郎0.907，加元1.343，人民幣6.988。英镑兑美元1.313，欧元兑美元1.189，澳元兑美元0.721，新西兰元兑美元0.67。日经平均指数报21,827点，跌511点。港金现价报18,200元，升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69.18美元，卖出1,969.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是 Simon。各位香港的医护人员，这段时间真是辛苦了你们，好多谢好多谢你们为香港人的付出，我们都会做好本分。 Stay home， 香港电台，我们在乎你。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大家好，我是阿 sa 蔡卓妍。香港是我成长的地方，无论我的好朋友、我的家庭、我的事业，就算开心或者不开心，都是跟这个地方一起成长，所以我真的很爱我的家的。听实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 罗敏庄、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我曾造要穿越了，人人期望可达到。 哇，你听下佢把声， 佢唱歌真系 搞错，穿越咗都话难听 啊，真系好好听啊！ 你可唔可以留喺呢一度代替技安开演唱会啊？ 唔得、啊，一嚟我比较中意读歌，二嚟咧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咧，我都唔得闲噶。 吓、啊，你要去边度啊？ 我要去揾咧桂花团王耀祖做风叔快活人啊！拜拜， 歌神，歌神啊！ 桂花年，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好好好好好，最尾半个钟风骚快活人点唱，好好好。 OK， 好啦，我哋继续点唱，电话号码18723888，网上留言咧都冇人欢迎噶吓。咁啊，阿 Connie 咧就话啦：你哋好啊，我呢排真系好热啊，但系又唔可以饮咁多冻嘢，因为饮冻嘢咧冇益嘅，同埋伤喉咙啊，因为好惊咧嗰啲病菌入咗去里边啊嘛。出街又戴口罩，佢真系人都癫啦。咁啊，唔紧要嘅，calm down啊，即系大家咧，要谂下出门口有冇原因先。如果冇乜原因，咪喺屋企咯。其实喺屋企安坐家中，其实都 OK 噶。 系 OK， 系啊。好，呢度咧有 Veronica， 佢咧就话咧想赞下自己啊。上个礼拜考课 van 一 tick pass 啊！ 哇，犀利犀利， 恭喜 晒！ 系咪女士们系咪容易啲啲咁样咧吓？叫做 即系我谂起码恭喜嘅就系而家咧，好似疫情嘅关系，考车嗰啲又要停一停咁样啊嘛，系嘛？但系佢咧就成功考到，咁我呢个已经要恭喜啦，系咪？ 啱啊啱啊，系啊！ 但系佢就有一个好重口味嘅要求嘅，佢就话喂， 豪仔唱首歌嚟听下、 啊， 其实你唔叫佢都唱噶啦，佢仲要咁讲喎，佢话其实豪仔唱歌都唔难听噶，只系成日唱错歌词啫。 万木崇拜啊， 我终于明点解佢开一 take 过啦，个人又包容又好， 咪就 系 咯， 系啦，接受能力又强，适应力又坚韧，系咪先？所以我真系正，系啦，所以咧， 我想问一下咩为之适应力？坚韧 咧，适应力咧就好似一条神经咁样咧。你如果好唔坚韧、好脆弱嘅话咧，你就哎呀喐下你就断啊，条底线就断咗啦。好明显个适应力系好强嘅，真系、 哎。 所以我哋应该送首红色的跑车是那样神秘。咁啊，我哋祝佢咧可以早啲 Let's go to highway。哇，你话几正啊！ 我想讲， 系啊，啱啱想讲， 系咪咧？ 系佢放轻咗，同埋咧呢排咧考车咧，其实都应该好咗嘅，因为即系路面少咗车啊嘛。 都唔系。我觉得路面的交通都是用多车， 是啊， 因为大家如果真的要出门可能不要揸车 了，都少了，其实都少了，是啊，你过隧道那些呢都还有，有时还有塞车的，但是跟平时呢塞车那个中数啊或者那个车的流量呢没得比，其实 好了，这里有个 Anders 呢，他就说了，希望呢豪仔你唱首强呢给我爸爸听，为什么呢？有原因的，他说之前呢跟爸爸有争拗啊，希望咧佢唔好嬲啦，佢话咧希望佢好好小心自己身体啊，千祈唔好硬颈，祝大家咧要身体健康。嗱，我净系就咁听咧，觉得好冧啊，因为个女咧咁 Anders 啊嘛，个女同爸爸咧即系有拗撬咧，佢又会想氹翻爸爸，咁所以你话系咪应该好抵帮佢先？ 系 咯， 咁讲啲咩说话？ 佢要听强啫嘛， 系、哦、啦、 啊，强人是你，难飞天遁地啊，如若你再争起。永活言思才是会着迹真理。是不是即完得好突然啊 不是同埋我觉得你是知道听日有得放假你决定把声不好的话你豁出去啊。 不是我一家要做嘢你知不知道啊我一家要做嘢但现在把声音都没办法我都不知道怎么 算。好好返咗啦 已经。 好啦这里呢有 Campfire Tree 就说你哋好啊想祝大家都身体健康啦可以呢即抗疫成功啊。咁啊跟住呢想话想点首歌俾屋企人听因为疫情呢冇办法同佢哋庆祝生日啦。首先呢就是他的妹妹、首先是他的细孙仔的日瑶他是7月26号生日的7月27号就有他的侄女8月1号有他的大仔5号有他的女在这里祝他们所有人都生日快乐最重要就是身体健康 好了我们听一听听众电话了电话旁边又是不是 Edgar 是 Edgar Hello 是不是你啊 Hello, 是你是哪位啊 我是 Edgar 是咯 Edgar 是你啦 Edgar 你好 你是不是好失望 Edgar 是个男士 我没有啊 你没 有我没有这样 刚才就不是 Hello Edgar 你好有什么想点唱啊 Hello、我想点唱给我 Daddy 和点唱给我的同学仔 OK 是你是不是今届 DSE 同学仔啊 我不是 哦你不是 OK 出年先是未考的 你中几啊？ 未考，我中三升中四。 中三 哦，中三升中四啊！我又唔知你话声啦， 系 啊， 系咯。 Okay, 多谢你啊，中三，我哋嗰条线就低咗啦，中三升 中 四 系啊，系 啊, 啊, 啊, 啊。 好啊，咁你咩想点唱啊？点唱俾爹哋？点解嘅？ 因为我爹哋咧，咁佢啦就佢开餐厅嘅，咁喺呢段期间咧，即系佢嘅生意都影响咗唔少。 系。 系啦，咁系啦，即系虽然咧，爹哋平时即系佢都好少同我哋讲话，哎呀，我呢排生意好差，但系我即系我都 feel 到佢嗰种压力同埋亦都好唔开心嘅，其实， 嗯， 咁所以希望咧佢能够喺即系呢段疫情期间啦，咁可以即系希望个呢个疫情可以快啲过去啦，咁亦都希望佢能够。生意可以快啲好翻咁样咯。 嗱、老实啦， 乖啊 ，Edgar 你真系好乖啊！我想讲， 即系呢轮咧做餐馆咧，当然就冇乜生意啦。不过咧，你呢个点唱咧，就代表咩啊？比生意更重要就系你生性啊！ 系啊，窝心啊！ 我相信你阿 爸一定好欢喜，真系。 咁你有冇落铺头帮手啊？ 呢排都冇啊，因为爹哋妈咪都担心我，咁即系费事落去。 你保护好自己咧，其实就已经帮到你屋企更加多了。 咁你咪就系嗰个咧，阿爸阿妈好忙，跟住你咪就系嗰个十三四嚟，佢唔止啦，佢十五、十四五嘅就帮手煮 餐 饭系啦。 但系佢阿爸本身开餐厅噶咯， 慰劳佢。 佢爸本身有餐厅 嘅，咁有个仔女，有个仔啊，煮饭煮餐饭俾佢食啊。其实佢咧咩嘅辛苦，出面几咁辛苦啊，几唔挨啊，佢翻嚟都开心翻噶。 都试下听下桂花田 Auntie 嘅讲法啦， 阿哥真系啊， 好唔好啊？ 好。 俾个意外惊喜佢啊！ 系咯，你去餐厅个厨房度煮两味出嚟。 唔系啊，喺屋企煮得啦。 O K， 喺屋企煮。 都唔好落餐厅咯。 好，好，好，好唔好啊？ 好， 好啦，多谢你打嚟，系啦，你要乖乖啦。 Thank you, Edgar。 佢已经好乖啦。 系啦，好啦。 有啊，帮你爸爸同埋佢嘅铺头所有做餐饮业嘅朋友咧，我哋都同佢打打气啊，真系加油加油。 真系要啊。O K， 好，咁啊，继续读啦。呢度有个 fact 咧，话好长噶。佢咧就话啦：三宝你哋好啊，我叫阿贤啊，听咗你哋节目十几年噶啦，第一次点唱，豪仔你读出就 O K 啦。好，我已经读出咗啦。佢话点解咧？今日系我老公大同嘅生日。佢想点呢一首歌， 系咪姓方噶？佢 就唔一定系啦，但系佢想点呢只歌咧，佢又摆明唔想俾我唱噶，因为呢只歌真系冇办法唱到。阿祖，我谂你都嚟唔到啊，因为佢系话咧，佢想听张惠妹嘅《站在高岗上》。 哇，好强劲啊！ 我放弃。 喂，你都冇有让啲高峰打啲惨， 你就想站在高岗上啫，因为你想高啲。 呢只系啊， 系啦，我顶唔上呢只，所以交俾你啦。佢话咧有个好浪漫嘅古仔噶，佢话咧三十年前恋爱嘅时候咧，佢哋相隔两地，当时嘅男朋友。括弧， 而家个老公 冇错啦，亲自录咗自己唱嘅呢首歌录音带上面，哇！佢老公如果唔系方大同嘅话咧，就真系唔得。 唔系男朋友好有爱咯。 佢老公如果唔系方大同啊，真系好难唱到呢只歌。 我唔明啊，我唔明嗰点系，如果系一首示爱嘅歌。点解会系 录音 在高岗上咧？即系要一万首去拣，但系点解会呢一首？ 系啊，咪即系喺站在高岗上唱全世界说爱你咯？ 可能有意思噶，系咪啊？ 你有冇你读完个点唱未 嘅？未读完啊！咁咧，跟住佢就话啦，佢就亲自咧录咗呢一个站在高岗上咧俾佢啦，仲寄俾佢听啊，等佢日日都可以听到把声咧，以解相思之苦，真系好 sweet 噶。佢话老公啊。我哋结咗婚都就嚟17年啦，多谢你一路以嚟对我嘅爱护同埋包容啊！我嘅固执同埋任性好多时候都会令到你好激气，不过你依然一直用心咁照顾我，真系辛苦晒你啦，老公，我会爱你三生三世，生日快乐噶！哇，赞仔交噶， 唔好再唱啦， 唔系即系我哋话俾佢听，真系唱唔到嘅，真系，系啦，劲啊劲啊劲啊！ 所以呢一个就真系佢哋两公婆嘅歌咯， 系啊啱啊， 系啊， 我哋模仿唔到， 我哋旁人又知啲咩？ 系啊， 我哋高攀唔起 个 高， 我哋站在高攀上啊。 O、okay, K， 好呢个杨先生嘅 facts 嚟嘅，咁佢就话阿田、耀祖、志豪，你哋好啊，想点唱小凤姐嘅《风雨同路》俾以下四个嘅单位听，就系、是、香港中华基督教会鲗鱼涌堂、前皇家香港警察队刑事部、香港海关贸易管制部、九龙医院联合医院精神科全体医护人员听。他说他上年平安退休啊，在这里向他们致谢这样。 喂，我找到个歌词啦，这首真的是冧情歌来的，因为他最后一句呢就说我站在高岗上远望，你站在高岗上向下望，同你对唱郎情妹意配成双，我俩相爱在高岗啊！ 哇，咁冧噶原来 我最多可以 唱 到，系啊，我最多可以唱到就系站在高灯上噶咋？ 哦，得啦， 其他唔得噶啦。好啦，我哋听下听众电话啦。 好， 哇，呢次咧系两母女一齐打俾我哋。 系啊， 系啊，系林太同埋佢个女女。Hello，Hello， 你系佢个女啦。 你好，我系林太。 系啦， 录音片嚟啦。Hello 啊 ，Hello。 哇 ，Hello， 你边个啊 ？Hello， 桂花田， 我 叫黄 少祥。我哋系四眼仔同瘦眼茄细肥妹仔啊。你系叫咩名啊？ 你哋叫咩名 啊？我系肥。 你叫咩名啊？你想唔想介 绍自己啊？欣然，你叫做林妹妹咯。 欣 然，啊，你叫嘻嘻嘻啊？好啊，咁啊，嘻嘻嘻啊，我叫呵呵呵。欣然，你叫欣咪啊？ 欣咪啊？ 好中意佢嘅笑，系啊。咁你今日想点唱俾边个听啊？ 你想点唱俾边个听？ 我想点唱俾爸爸听。 好啊。 点解咧？ 点 解啊？ 因为系做医生啊，想佢身体健康。 哇， 好乖啊！ 啊，我哋都要向你爸爸咧向佢致敬，因为佢做一个医生，佢好辛苦噶，系咪啊？ 阿欣儿，欣儿啊，定系欣儿啊？你知唔知道咧？爸爸咧做医生。阴影啊！咁你知唔知道咧？爸爸做医生咧，即系要做啲咩工作噶？ 做麻醉。 哦，做麻醉嘅。 哦，做麻醉科医生。 系啊，所以佢每日听到你点样大叫，佢都唔惊啦。 系啊，佢麻醉咗。 佢麻醉咗啦，系咪咁样噶？ 咁不如我哋同妈妈倾下偈啊！嗱，阿林太啊，你老公咧就系即系做医生，其实呢一排佢嘅压力或者你哋屋企嘅压力会唔会都好大啊？ 都 OK 嘅，因为可能医护人员会更加紧张，要成日清洁洗手咁样。 系，所以就 OK 啦。咁你咧，嗱，你女 佢笑得好开心、 啊。同爸爸讲啦，你又有冇啲说话同老公仔打下气咁样啊？ 加油啦！祝福佢同啲同事咁啊，保持身体健康，同埋一个平安嘅心情啦，心情好都好影响身体嘅。 系， 阿林医生系都 唔好咁多担心啦。 Okay, 林医生都有翻嚟屋企瞓噶嘛，即系唔会话 暂时唔需要隔离住。 O K O K， 系啦，咁好啲，咁都相对好，因为做麻醉科吓。 系啊 ，O K 嘅嗰度。 系咯，你睇下听到老婆又咁温柔，仲要个女咧嗰个笑声咧，佢一定每日都翻嚟。 冧晒啊！ 冧晒真系，系啦，好啦，多谢你哋。哇，又嚟啦！哇， 好 魔魔性啊，好魔性嘅笑容啊。 好啦，拜拜，妹妹。 O K， 拜拜。好啦，唞一唞翻嚟啦吓，转头继续听你电话18723881872388啦，听一听方浩文先咯。 好啦，有方浩文啊 ，All we have is now 啊吓，电话号码1877238 1877238，呢度咧有 Poly 嘅点唱啊，佢咧就话啦，忠实 fans 啊，佢话咧三位主持，我要点唱俾8月1号如凤仙女士生日啦，农历6月19号李玉明婆婆95岁生日，呢一个6月22号咧就系杨杏芳女士生日，然后咧就系8月啦，8月10号咧就系梁瑞莲女士68岁生日，8月15号咧就系红玉婆婆92岁生日啦，8月16号咧就系 Flora 护士姑娘生日，17号咧就系 David 护士生日，25号咧就系胡博林小朋友咧15岁生日。农历嘅7月初1咧就系 Alana 嘅生日啊！祝咁多位咧都生日快乐咧，身体健康，你哋三位都要啊！多谢多谢。 OK， 好喺度咧有听众啊，佢话我想点唱咧俾阿成哥啊，超人啊，佢话7月29号系佢生日啦，祝佢咧生日快乐，身体健康，长命千岁啊！咁样 真系要啊，真 系 要 啊，因为佢真系。系啊，呢阵 同埋你哋见唔见到阿成哥咧？啱啱又好似捐咗钱俾 系啊，捐咗俾即系奖励嘅今届医科生咧，每人有50,000啦，仲捐咗1亿出嚟咧，就系帮助医护各方面嘅嘢啦，咁样 系，所以真系成哥。真系要留低噶，系啊！ 之中有你，多谢晒你。 系啊，正所谓咩再下一城啊，佢同郭富城一齐啊，再下一城。 再下一城，李家城。 再下一城，李家富城。系啦、啊，好，我哋听一听听众电话啦，你系边个？ 我是 Annie， 你 Annie 你 好啊， 系 你好 啊，因为梁继章同埋李丽蕊嗰时候我已经听到而家噶啦， 哎呀多谢你， 多 谢你， 多谢唔同年代你都有支持， 大家都努力啦， 多谢， 好啊 ，Annie 有咩想点唱啊？ 我想点身体健康俾我个朋友，佢叫宝莲， 系， 因为12月嗰阵时做咗手术，至到而家咧都仲未醒，希望佢早日醒翻咯。 是不是什么大病啊？有没有说是 他过了深圳，他说头晕，跟着就晕了，就开了路在深圳那边做手术。跟着就接了他回来香港，一路到现在都未醒过。 哦，即是已经是有两地不同的医院都已经帮他手了，之前就。 是啊是啊是啊。 那现在你们是不是都没得探他啊？ 冇啊！我哋都冇去探過佢啊，淨係佢先生咧叫我哋大家啲朋友咧錄啲説話，鼓勵佢咯，俾佢聽咧，咁佢就有啲反應嘅。 哦，咁都有啲方法啦，有啲方案可以做到啊！而家咁樣。 係啊，係啊，係啊，咁就即係 集下氣啊，係咪啊？集下氣，大家都係啦， 因為我。70年已经识佢至到而家噶啦， 哇，识咗50年啊！ 听得出真系嗰个友谊好深厚，所以你而家咧都其实都好激动，你嗰个人心会牵动住你，系啊。 我唔希望佢担心就一定噶啦，系啊，担心一定。但我谂最紧要咧，就好似佢先生咁样讲，其实佢哋听到你嘅声音有反应噶嘛，所以咧讲多啲正能量嘅故事，同佢打多啲气。而第一样嘢咧，就 Annie， 你哋自己要有正能量先啦，唔系点样帮佢打气啊？系咪？ 系咯，所以我第一次打嚟，希望加油下佢咯。 系啊，嗱，你哋啲朋友咪可以谂下咧，平时佢中意，譬如话听边啲人唱歌啊，或者中意讲啲咩古仔啊，咩都。 唱粤曲噶，佢过深圳就系唱粤曲嘅，就 系 嗰日。 系咯，你播多啲咯，真系可以用呢啲方法。 唔系，因为而家屋企人都去唔到噶。 哦，即系转交俾佢先生咯， 交俾啲医护咯， 系啦， 啲医护帮手俾佢听咯。但而家咁嘅疫情咧，真系医护都好辛苦， 明白明白，系啊。 咁所以我哋都好担心，希望个疫情快啲过，我哋大家去喺佢身边同佢讲。我谂会好少少咯， 系啊，同埋你记住要保重自己，因为点解咧？你要谂下，到佢醒翻嘅时候咧，又如果你哋到时唔舒服咧，就唔好啦。你一定要健健康康，咁啊，大家到醒翻嘅时候咧，你 book 定茶楼饮茶啦，到时好冇？ 你都加油 ，Annie， 带佢去我种田嗰度，我哋4朵金花嘅。 哦，好啊， 影相好开心。 系啊，我哋等住，好冇？跟住向前加油，好唔好啊？多谢你 ，Annie。 仲有咧，我想麻烦你哋咧，帮我咧。即系我个仔8月30号生日啊！我祝佢咧工作顺利啦，身体健康啦，个个都全香港人都系啦，都要身体健康，同埋咧希望嗰啲咧戴口罩戴得唔好嗰啲咧，重新戴好啲， 系要 因为保护自己，亦都保护其他人。 冇错冇错，系啊， 系嘛？ 呢个时候顾己及人， 嗰啲人咧。 戴口罩只是戴一个下巴度呢，我觉得好讨厌咯。 知道知道，是啊。 即是或者那些人听到不开心的。 不是的，啱的，这个时候我们都要都要劝他的。是啊。 是啊，因为现在热嘛，大家都辛苦，但是呢 明白。 卫生很重要嘛。嗯、 是啊，好啊。 啲医护呢咁辛苦。 是。 明白。 我们保护了自己就帮轻了他们。 好啊， 多 谢 Annie, 多 谢 你， 加油啊。 你要加油。 这里都要加油啊。咁啊，阿 Daisy 咧，佢话想点唱俾佢嘅朋友 Judy 听啊。佢话佢确诊咗六日， 哎呀， 今日终于可以入到医院啦。希望佢，佢话佢呢六日咧自己好自律，好诶喺屋企嘅，祝佢早日康复。香港人都真系要加油啊！ 要啊要啊，嗱咁啊，诶呢几日咧真系嘅，无论系个天气咧都即系风雨飘摇，咁可能咧你会见到新闻上面咧都有好多好大嘅事情会发生啊。又听讲话今日晏昼六点咧都会有啲事情宣布咧，大家坐稳，我哋继续一条心咧，下个礼拜再见，好冇？ 拜拜。 拜拜。